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咁啊，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5月18日嘅早上，咁啊亦都系农历嘅3月29日，咁啊时间都过得相当之快啦。咁啊，一年咧嘅时间都已经嚟到5月18日啦，吓咁所以珍惜光阴咧，把握时间相当之重要。今日朝头早咧出边真系有少少，我自己啦途经嘅地方都觉得都相当之大雾，唔知而家会唔会太阳伯伯会唔会出翻嚟，即系晒凉下咁啲雾气啊散咁啲啦，唔知嘅。咁啊一阵间转头再同大家睇下出边嗰个天气先。咁但系天文台就话俾我哋知啦，咁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嘅。咁啊开始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星期三、星期四对于好多打工仔嚟讲咧，都系比较上疲倦嘅，因为啲嘢到喉唔到肺咁，但系又要赶工赶礼拜五，咁礼拜五梗系开心啦，成日都听佢哋讲话 Happy Friday。咁但系 Happy Friday 嚟之前咧，总系有啲时间你会觉得个人系紧张啊、逼紧啊，但系都要揾啲时间咧去到俾自己唞一唞、轻松一下噶。有时间充实自己嘅精神生活啊，先至算得上咧就系真真正正嘅休息悠闲。如果你连呢一点都做唔到嘅话咧，其实你个人只系不断去到忙嘅话咧，其实系好辛苦、好干嘅。所以有时我哋都需要停下我哋自己嘅脚步，并且思考到底我哋喺度处理紧嘅事情正确与否咧。如果你对自己嘅生活，是一个不满意的人，可能你对自己的工作上面也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满足。如果你有这个情况出现，你更加需要一些精神的时间去到给自己唞一唞，轻松一下，令到自己可以找回属于自己的步伐。 有什么想得到认同，有什么必须要看通，有什么比小说内容更感动。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我系船仔啊，而家咧系6:15，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晚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数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嘅，而家咧就系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今日晨光 Coffee Time 咧讲咧就系人工智能啦，而家人工智能嘅topic 咧真系越嚟越 hit 啦。咁我哋见到人工智能喺短时间之内爆红，亦都会相信有好多人担心会被 AI 取代啦，系嘛？因为连我自己成日都使用最新嘅 AI 产品嘅时候咧，都怕自己嘅一啲岗位啊俾人取代，例如我可能会写嘢嘅时候咧，都发现啊而家嘅 AI 咧真系好劲啊！咁不过咧，原来香港嘅无线科技商会早排就访问咗157间嘅香港手机应用程式企业，发现有 73% 的人是有意在业务中采用这个 AI 的，咁但系好消息就是有 94% 的访港企业认为 AI 只可以在程式开发入边做一个支援的角色，甚至有 33% 的人会因为 AI 而增加人手啊。咁呢个调查都反映咗一样嘢，就是人都依然是最重要的元素。虽然 AI 的发展应该都翻不到转头的了，但是 AI 将会取代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一些固步自封啦。所以如果你是不想被取代的话，所以重点应该是你怎样去掌握和善用 AI 啦。咁生产促进局咧，亦都讲过，原来 AI 咧系唔会取代人嘅，但系识 AI 嘅人咧就会取代你啦。咁所以点样运用一个新嘅技术咧，先系最紧要噶。或者咧市场上面有一啲低技术嘅职位可能会被淘汰。不过我觉得科技进步咧，点样都好，对人类嚟讲咧都系好事嚟嘅。咁虽然明白啦，我哋好容易因为一啲电影啦，或者一啲实际嘅情景啊，好似哎呀好惊呢个工作职位被人取代而驚咗人工智能。不过我觉得呢好似当年嘅工业革命咁咋嘛。虽然呢係有好多嘅工匠失业，咁但係因为工业革命呢，我哋亦都出现咗工厂工人呢一个新兴职业，仲令我哋嘅生活呢变得越嚟越好。咁所以我哋需要嘅唔係驚，而係呢需要用返我哋香港人变通嘅能力，就可以顺应潮流，唔会被 AI 取代啦。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轻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的人。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真吗？每日挖点沙，按部砌好它。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才够一世家。希望是远征未来。 6:22，一首嘅作品嚟自张敬轩《隐形游乐场》。呢个开头6:00听过一首嘅作品《小说半咖啡》，嚟自 Robin and Candy。朝头早嘅时间咧，嚟到就系6:22啦。喺今日朝头早上面咧，咁啊，当然喺6:30之前咧，我哋一样咧会有晨光心灵鸡汤。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以前听过的了。有一对的夫妇，他们生活都相当之艰苦的，在面对着很多生活上的细节啊，各种的事情上面都是经济有个很大的压力的。这个压力令到他们两个的生活其实是过得比较上困苦一点，不过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也都是继续深深地去到爱着对方。咁其中啊丈夫啦，咁一直以嚟咧，心入边都有啲嘅好想达成嘅买一啲嘅心头号。太太咧，亦都系一直以嚟啦，又有自己心入边所想嘅兴趣。两个人咧，都系将呢啲因为生活逼紧自己，于是乎咧就将呢啲自己心入边所想嘅压咗喺个心入边，冇讲出嚟。但是话得佢哋两个系相爱嘅，对方又点会唔知啊？你有冇印象听过呢个故事？冇错啦，阿丈夫咧，佢就好中意咧就系名表嘅。咁当然唔系话一买就买几十万嘅名表啦，都只不过咧系一啲可能价钱略贵少少，而 亦都系已经系佢心头好嘅手表。咁啊，太太咁啊，梗系想藉住结婚周年嘅时候送俾佢啦。但系碍于冇钱，碍于冇钱嘅时候，于是乎咧，太太就将佢自己一把嘅长头发剪咗佢，就拎咗去卖。啊，佢呢一把长头发果然真系卖得好嘅价钱，佢就用呢个价钱去到买咗一只表俾佢嘅丈夫。丈夫原本咧都系有戴紧自己只表嘅，都系心头好。但系佢亦都将自己只手表卖咗，去到买咗个好靓嘅发夹，因为佢送俾佢太太。佢太太一直以嚟都系好深爱自己嘅头发，佢亦都知道，亦都理解。当佢哋交换礼物嘅时候，佢哋嘅心入边大家都哽咽咗一下，但系内心亦都充满住无限嘅温暖同埋微笑。你又会唔会懂得透过呢啲嘅故事，明白到点样去到舍己为人，点样去到珍惜同埋爱护身边嘅人呢？虽然你可以话佢哋两个好似缺乏沟通，系嘅，但系佢哋对于对方嘅爱咧，的而且确系无从置疑。今日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我哋谂一谂，我哋又可以点样为身边所爱嘅人做翻少少嘅事情呢？ 是个真切如真，但这种真人想某人生死安稳，我无缘之亲，心里却又显得过问，如果有别人合衬，诚心祝福你 六点半钟之前，一首嘅作品嚟自陈慧琳嘅《我的亲人》。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支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纽约警方确认英国哈里王子报称受追访导致在马路上险象环生的事件，形容涉事的一批摄影者为哈里夫妇的出行安全带来挑战。纽约市市长亚当斯说，事件中有两名警察几乎受伤，形容如果这样的汽车追逐过程导致任何无辜的旁人丧生，就会是可怕的事情。亚当斯说，事件是鲁莽和不负责任，同时认为高速追逐情况持续两小时的讲法令他难以相信，因为在挤迫的纽约市，汽车追逐即使只有十分钟亦已经极为危险。哈里和妻子梅根的发言人较早时说，夫妇两人和梅根的妈妈卷入一宗汽车追逐事件，涉及俗称狗仔队的追访人士。发言人形容事件是近乎灾难性质和无情的追踪，持续超过两小时，导致汽车近乎碰撞。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或被捕，英国白金汉宫未回应事件。美国总统拜登出发前往日本参加七国集团领袖峰会前表示，他始终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但未知会否很快发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说，拜登将尝试在峰会期间的边长时间和南韩以及日本领导人举行三方会谈。另外，拜登说，美国政府明白债务违约将对国家经济和国民产生灾难性后果，他和国会领袖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如果美国不出现债务违约，政府将就预算问题达成协议，两党将继续为谈判分歧的部分并就细节达成共识。未来几日，他将继续和国会领袖讨论涉及债务上限的问题，直到达成协议。警方瓦解一个以香港为根据地家庭式经营的网上情缘诈骗集团，拘捕十男五女，年龄介乎22至70岁，当中包括43岁的男主脑，同埋佢嘅妈妈、哥哥同伴侣。受害人共有155人，涉及骗款2100万。警方话，呢个诈骗集团主要目标系本地男性，骗徒用交友程式追求受害人，并建立网络恋人关系，再以不同借口令佢哋泥足深陷，无法自拔，不断向骗徒支付金钱，甚至向财务公司借钱。呢类骗案亦会令受害人情感同情绪大受创伤，甚至影响家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晚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我知道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早啲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大家好，我哋系 Super Moment。 咩？我哋都几中意一个港台嘅节目嘅，就系《十二门徒》啦，因为我哋曾经拍摄过嘛。 系啊，都可以话系我哋嘅 documentary。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 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 亲爱的老公，我有个秘密想话你知啊。其实由拍拖开始到而家结埋婚，你每次写俾我嘅信咧，我都有好好保存住噶。不如今次轮到我写翻俾你啊！ 想知道封家书讲啲乜嘢？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微电香港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望一望朝头早嘅六点啊几多分咧？36分咯。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头先晨光 Coffee Time 都听到阿船仔喺度啦。早晨，船仔。 早晨啊，小八。 系啦，咁啊，而家晨光都行孖必噶啦吓，咁啊，唔使一个人。孤身走我路咁惨啊吓，咁啊都系好事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想同阿船仔讲下咩咧？喂，我见到咧，即系有个报道就关于呢个巴黎圣母院嘅。咁啊记唔记得喺2019年嘅时间咧？咁啊呢一个巴黎圣母院就发生大火啦。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你记唔记得啊？ 我记得，因为好震撼啊。 系啊，嗰个好震撼，一路睇住即系烧紧嘅时候，一路睇住瓦砾咧冧落嚟噶嘛。 系啊，然后仲要，其实我本身对佢冇乜认识嘅，但系佢一烧咗咧，咁就会好多认识啦，因为嗰啲报道就会系咁出嚟啦。 系啦， 跟住睇翻嗰阵时嘅历史，你就真系觉得哇，好可惜啊！ 嗯、 即系点解会咁样噶？保存得咁好，然后又未亲身睇过。 吓，系啊，最惨就我哋 系啊，真 系。欧洲我都有去过嘅，但系咧，法国呢个位咧，其实我冇去过， 哦、 我冇去睇嘅。我有去过睇好多，譬如德国嗰啲哥德式大教堂啊，嗰、 哦、 啲其实都系相当之靓，即 系 好大座。你望到嘅时候都擘大个口，得个窿，哇，点起噶咁样？咁、 嗯、 但系咧睇翻呢一个嘅巴黎圣母院啦，咁佢虽然有大火啦，咁但系咧有一个都有个位都几得意， 系 就系佢之前咧，其实喺佢仲未大火之前咧，原来佢曾经同一个游戏商合作过。 好咁得意， 系啦，佢同个游戏商合作过咧，嗱、那個，嗰个 game 咧系入边内容系 exact 嚟玩啲咩咧？其实我唔知系咪即系追逐游戏啦，或者系定系点样？嗱，呢个我唔清楚。咁但系咧，佢嗰个游戏，因为佢需要去到展示巴黎圣母院嘅关系咧，咁佢咧就喺当其时用咗 3D 技术咧，就将成个巴黎圣母院咧就用 3D 咧就 scan 咗一次先。 哦，於是就幫到佢重建啦。 咁、啊、所以咧，佢哋就大火啦。咁呢個不幸啦，但係咧就可以揾翻呢個遊戲開發商咧，就攞翻嗰陣時嗰個 3D 圖譜，去到睇翻哦，以前嗰、那個佢呢個位係點樣嘅咧？佢大概有幾高咧？咁有 3D 嘛，咁就可以將以前嗰、那個圖則咧，就大致上咧就呈現翻出嚟。咁啊，令到即係現代嘅人咧想去重建同埋修復，甚至乎有啲即係真係 rebuild。真系用重建去到形容啦，咁、那、啊个过程咧都颇为顺利， 咁呢个我觉得就系不幸中之中嘅大幸。咁我覺得都係有趣嘅，同埋原來遊戲開發商係有呢個用途。係 咯，我都而家先知道， 真係有趣啊！呢個 係本身以為佢商業啦，點解直去到而家變成一個歷史嘅幫助，幫一個歷史嘅重建。 係啦，咁同埋咧喺呢一個叫做巴黎聖母院啦，咁佢喺佢重建緊嘅過程入邊咧，咁啊亦都有好多嘅工人喺嗰度工作啦。咁你亦都咧見到有啲。以前咧一直以嚟就唔係好揾到嘅更加古代嘅嘢添，即係好似有兩位嘅仁兄嘅即係先人咧，咁佢哋嘅墓穴嘅，咁一個咧一位好似係佢哋嗰啲騎士嚟嘅，係啦，即係以前嗰啲可能英雄啦，佢哋叫騎士噶嘛，係啦，咁啊葬咗喺佢哋其中一個咧暗格入邊嘅，咁點解葬喺暗格入邊咧？咁因為對當年啦嚇，咁啊幾百年前咧就對法國就好有貢獻嘅，咁於是乎咧就將佢葬喺一個咧咁重要嘅聖母院入邊啦，咁即係表揚佢又好，或者宗教儀式都好啦，咁但係因為一直以嚟巴黎聖母院就大家都知佢又係咁多年歷史啦，唔係好敢搞佢嘅，即係你唔會無啦啦敲下埲牆 开嚟睇下 叫嚟咧，你唔会人做啲咁嘅嘢噶嘛？咁但系经过今次呢一个嘅叫做大火之后咧，又系错峰失马啦。咁大家就会见到，咦，原来入边都有另外一啲鲜为人知嘅历史人物喺入边嘅。咁而且仲系埋葬咗。咁啊，经过今次嘅大火之后咧，就出土翻。咁啊，对好多例如系考古学家啊，对于呢一个嘅巴黎圣母院嘅建筑。各方面咧有一个更加深入嘅研究啦，对佢哋嘅历史有更加多嘅了解啦，即系有好多历史仲系空白嘅部分咧，其实都系因为经过今次嘅大火，经过佢哋嘅建筑再次浮现出嚟咧，去到令到啲考古学家明白到原来当其时发生嘅事情咧，系比我哋想象之中咧系更加 丰富啊， 系啦，更加丰富嘅。咁所以咧，我觉得都几特别啊，同埋因为喺佢嗰个叫做。圣母院啊，佢以前咧其实有一个叫做屏风啊， 呢、哦、个 屏 系啊 个屏风个都有趣，失而复得喎， 系咯，好得意喎， 系啊， 竟然一场大风揾得翻， 系啊，揾得翻，我估以前都系收喺嗰啲暗格入边啦。咁佢话到呢一个嘅叫做屏风咧，其实喺1130，你谂下都差唔多。即系几百年前啦， 系啊， 好耐以前啦，咁啊，所以咧，佢哋而家就揾得翻嘅时候咧，亦都可以话小部分咧就曾经被移至去呢个罗浮宫展出嘅，咁但系原来仲有啲失落嘅部分咧，就埋藏喺呢一个嘅教堂之下嘅、即系下边啦，咁样，咁所以 都真系唔会挖到出嚟咯，平时 系啊，以前你真系唔敢搞佢噶， 同埋因为日日有游客啊嘛，咁你又唔想破坏个建筑，可能另外一个地方又要维修又要挖掘咧， 系啊， 咁佢唔会想，因为佢始终系需要俾游客参观，咁反而今次又俾一个休整期， 咁所以就几好啊吓，咁如果佢整完之后咧。我都有興趣，如果再有機會遊歷歐洲咧，去睇下佢嗰個修復嘅情況，到底理唔理想先？ 好，我係晨光第一線嘅孔益璇璇仔。最好嘅人生態度就係唔好定義自己，自由自在，隨心所活。正所謂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係晨光第一線嘅孔益璇璇仔。 晨光第一線。 晨光百科， 好啦，今日嘅晨光百科咧，想同大家揭下呢个百科全书嘅时间咧。今日见到一个都几有趣，这个世界上点解会有风嘅咧？咁样有冇谂过咧？风因为点解会有咧？系咪因为地球转下转下嘅时候啊，顺便有埋风咁样咧？地球上分为咧气压啊，有大气压力，呢啲气压咧低于呢低气压嘅地方，同埋咧就气压高嘅高气压地方嘅时间咧，原来风。佢就会喺高气压嘅地方，就向住低气压嗰度咧。简单啲嚟讲，我哋叫吹啦。其实学术啲嚟讲，叫移动。好啦，咁啊一路喐到去，越喐咧就越多，咁啊形成咗咧就系风不断咁样嘅转向啦。嗱，空气被加热啊，会因为变轻而上升嘅，咁啊于是乎气压就会因为空气升到上空而下降，咁佢上到上去又落翻落嚟啦，周而复始。 高气压吹入去呢啲空气入边，咁啊令到空气咧移动，咁所以风就形成啦。靠近山同埋海嘅地方，气压容易产生一啲剧变嘅，所以容易刮起大风添。例如系沿海嘅地区，因为陆地嘅温度变化幅度比海洋大，日头咧从海洋啊就会比较上容易变热嘅风咧就吹向陆地，夜晚容易降温嘅陆地嘅风咧就容易吹向海洋，如此类推嘅。所以风嘅形成其实同气压系有直接嘅关系噶。作品咧嚟自 Cloud 雲浩影嘅自发性神经反应。啱啱神光百科讲完风啦，你想睇到风嘅方法咧，都要揾阿 Cloud 出嚟先得啦。早上嘅时间6:47啊，有今日嘅职场 KOL。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电话旁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而家咧就是一个运动嘅季节，点解啊？因为咧夏天都嚟啦，咁啊好多人中意喺呢个时候咧就 show 下啲肌肉。如果冇肌肉嘅话咧，唔紧要，咁你更加需要做运动，去到咧就系培育翻啲肌肉出嚟。咁所以一定要、啊、走唔开运动、啊。我自己都呢排咧都多翻好多操练、啊，因为嚟紧可能要着系 啊, 啊，要着短袖嘛，冇得遮，冇得呃人噶啦。 喂，此言有差异啊！我觉得运动呢单嘢咧，一年四季噶嘛。 系啊， 即系唔好临急抱佛脚，你唔好谂住吓，喂，香港地话热就热噶咯。 系噶， 六月咁突然间叭叭声，咁你要 show 肌，其实你得嗰几个礼拜，两三个礼拜。 系啊，要加埋节食咯，所以。冇办法噶啦， 唔得，我个人咧细水长流啲啊。 吓，你本身你个人咧，你唔容易肥啊嘛，你本身瘦底，咁啊梗系唔怕啦。 我肥过嗰阵你唔知啫。 咁你咪好咯，你遮得好咯。 嗱，冇錯啦，呢、這個你亦都道出咗咧，啲時裝嗰個重要性啦。 嗯， 有陣時真係咧，譬如大家咧，真係好似小白嗰啲咁樣咧、 啊， 平時就唔做運動啦，你臨急抱佛腳啦。 係啊， 男士女士都好啦，喂，嚟到夏天最想做咩？我今日咁涼嘅， 唔緊要，繼續繼續。 貴真係啊！唉，真系冇办法讲开运动嗰啲，我比个人比较心急啊。即系譬如女士们，你想着下小背心啊，着下短裙仔 啊。男士们又想啊着个背心啊，或者爆肌嘅，着件 T 恤洗一个码爆下肌嘅咁样。咁搞唔切咁样点咧？有阵时衫咧都可以帮我哋咧修饰一下，俾啲时间我哋继续加粗。咁但系就唔好咧，好似小白咁啊，即系一下子跌得太劲。做运动呢单嘢咧，即系一年四季都系可以嘅。 系啊，我最衰嘅系咩呢？最衰嘅就是香港。 你觉得你最衰得一两样嘢咩？ 最衰嘅咧系香港，系香港真系太多好嘢食嘅， 你 知唔知啊？ 大环境啊， 太多好嘢食咯，因为你谂下 咁样， 系啊， 咁样样。 冬天嘅时候， 你唔检讨自己嘅， 我忍唔到口。 大环境， 我忍唔到口。冬天嘅时候咧，打边炉真系好正啊！其实 你听唔听到你自己讲咩？忍唔到口啊！ 我忍唔到口、啊， 咪就系咯，咪就系咯。唔系又咁讲，我觉得真系嘅。其实香港食嘢真系好好好多选择。 嗯， 咁我觉得咧，有阵时点讲啊？身形或者体态啦，或者我哋所谓减肥又好乜都好啦、 嗯， 其实都系一个 input 同 output 都系计数嘅啫。 系啊系啊，啱啊。 系咪啊？即系有时要还噶嘛？咁你食咗几多？咁你呕突嘅，咁你条数咪负咯？ 咪跑翻几多 K 咯？跟住 冇错啊！咁同埋总会拣到一样咧，你中意嘅运动嘅。你话我觉得跑步、跑山，你觉得好闷嘅。 嗯， 你中意做啲互动性啲嘅，约下朋友仔打下波啊。 系咯， 我有啲朋友都系个咪攞个篮球咧落街，而家即系其实都唔难揾嘅，我觉得篮球场都 系啊， 落街又射下波， 射篮射篮， 系射下篮， 射下篮啊！跟住其实街。即系街波精神啊，尽我所能啦！喺条街嗰度一定有好多人可以同你组队噶，即系三打三，实得噶，话俾你听 ，friend 埋添，跟住可以 开心咯，开心咯，咁都系嗰句啦，咁减唔切嘅时装都系可以帮到你嘅，同埋其实而家咧运动装同你我哋所谓啲比较正规嘅时装咧，其实都要融为一体噶啦，都冇乜点分噶啦，所以都冇乜所谓。 哦，咁如果你真系讲话正统嘅运动装。是咪真係好似嗰個咩魷魚遊戲嗰啲呢你一定有睇韓國嗰啲。 型啦型啦。 係啦嗰類咁有條運動衫外衣。 一 set 咁樣。 係啦一 set, 跟住有條白色邊。其實嗰條白色邊係到底個用途係扮咩扮運動場嗰條界呀、 啊、我呢、這個我冇考究喎、啊。都可以似都可以似嘅。如果你有呢個演繹都唔錯嘅、 啊。 但係冇咗嗰條白界呢成條褲又真係爭咁啲嘢囉。 喔、哦、咁又 好。同埋真心型佢嗰套綠色咧、啊，我覺得真心型喎、哦，男男女女著都係好 OK 喎、 哦。係嘅，但香港著唔到長袖嘅運動衫同褲。 咁你而家著唔到啫，咁你都有秋冬天噶嘛？你試諗下嗰陣時 hit 套戲嗰陣時，秋冬即係大家都玩，即係攞呢樣嘢嚟玩啦、 啊。 所以運動裝其實都係一個熱潮嚟嘅，同埋我覺得咧，除咗靠啲劇啊，去帶動下啲時裝嗰個潮流之外咧、 嗯， 我覺得個疫情咧其實都係嘅， 嗯， 因為大家 work from home 多咗嘛， 嗯嗯， 所謂嘅新常態，就算而家我哋復常翻啦，好多人翻工，但我仍然都識好多朋友咧，佢話翻到公司我冇咗個位啦，已經， 哦，係 啊， 做咗其他嘢啊，係啊 ，cut 咗啲 office space 啊，咁佢哋變咗就會坐啲workbench 啦，我哋所謂咧、啊、以前我哋叫嗰啲豬肉台啦、 啊，公家位啊， 共享係啦，好聽啲嘅，我哋叫共享空間。 啊 系咪？ 真系好听，其实简单你个真系位都冇咯。 哎呀，大佬，冇错啦，咁样啦，咁因为你 work from home work 得多嘅时候咧，其实就冇办法啦。公司继续容许你，你一系就翻去用呢个共享空间啦。咁一系咧，你唔想猪肉台变成猪肉婶婶或者猪肉哥哥嘅时候咧，咁你咪翻，即系其实公司继续容许你 work from home 噶。 系啊， 所以咧变咗咧，其实我自己好多朋友仔都系噶，佢话、嗯：，哎，我而家买衫咧，我都唔使买啲好正规咧、好 formal 嗰啲衫翻工。 嗯。 佢话其实已经可以咧运动衫啊，或者将啲运动元素加入佢啲衫度咧，其实咧都已经变成咗佢平时出街嘅衫、 哦。咦？ 同埋咧多咗个 term 咧，而家兴起，我唔知有冇听过呢个 term。有一单嘢咧，其实咧叫做 Athflow 啊，嗰个串法咧就系 A T H F L O W。吓，咁你可以想象咧 ，Ath 咧 A T H 啦，其实我哋会联想到就系咩咧 ？Athletic 啦， 吓， 运动啦， 系啊系啊。 flow 咧，哇，好超嘅！我哋成日讲，哇，你好想进入咗嗰个 flow 嘅状态，即系好悠然自得啊！ 哇，好高境界喎、啊！呢啲 系啊 ，flow 嗰种状态咧，其实已经成为咗咧，即系呢两组字将佢融合埋而成咧、嗯，已经成为咗咧一种生活嘅态度。 嗯嗯嗯。 将时装嘅升华，我觉得已经去到另一种嘅境界， 好幽皮一族嘅感觉喎。这个就咁听嘅，我个 佢系可以好悠闲得嚟，但系又有嗰个时尚感嘅，应该咁讲。 哦， 或者你直情将，因为时装其实都系一种生活嘅态度嚟噶嘛。从来好多我哋对嗰、那个社会嘅文化嘅一种表达，我哋都可以透过时装嚟表达噶。例如 hip hop 或者我哋一啲嘅 street style 啊，一啲嘅街头啊、街拍啊、街嘅服装，其实都系大家对嗰个时装啊、对嗰种文化嘅一种表达嚟噶嘛。 嗯，咁如果你话我想将运动系列嘅 concept 放喺我又可以翻工、嗯、或者平时出街嗰个套路入边，咁我唔想下下即系由于游戏咁行出嚟啦。 都有啲过咗气嘅，如果你跟 系啦，过咗气嘅，你换颜色都过咗气嘅， 同埋都热嘅，都热嘅， 系都热嘅，会生热痱嘅。咁点搞好咧？又可以加啲运动元素。 咁樣樣啦，嗱，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啦，最簡單，男士們而家仲涼涼地啦，落雨天都係廿零度嘅天氣嘛。咁如果你唔係真係好怕熱嘅咁樣，你可能一件 hoodies 咯，我哋成日講啦，嗰啲衛衣啦，咁、 嗯、 有啲薄身啲嘅，你唔使即係好厚好厚嘅衛衣噶嘛、 嗯。 你可以係一啲咧有帽嘅 hoodies 啦，咁亦都唔使一定要襯曬全套噶嘛。你可以係著啲休閒褲啦。 哦，咦，呢啲其實款式咧，簡單嚟講喺 品牌咯， 係啊，嗰啲日式連鎖嗰啲時裝店咧，其實佢哋都行緊類似嘅套路喎。 絕對係啊！咁你話再涼啲，或者你話翻工嘅咁樣，你可以其實著啲薄身嘅 hoodies， 外邊加啲 oversize 嘅西裝褸， 嗯， 甚至乎你正式嘅 hoodies， 你加件格仔西裝褸，其實都型噶。 哦，一係喎，係喎，而家又興嗰啲闊身啲嘅西裝褸 喎。係啊，啲 oversize 嘅西裝褸，咁你咪著翻啲休閒褲，襯對波鞋，孭個背囊咁樣。 嗯， 其實可能而家中環，我自己都有一排冇出過中環啦、 啊、 可能而家中環嘅上班一族咧，已經變成咗呢一種穿搭嘅套路噶咯喎。或者你話喂，我都熱嘅咁樣，即入邊唔可以再 hoodies 再加西裝褸啦，裏面入邊可能係一件 T-shirt 或者正式嘅 T-shirt。 嗯。 其实都已经几有运动风噶咯，咁你再想运动风啲嘅，你可以 T 恤、西装褛、一啲休闲裤，再衬波鞋翻工，孭个背囊。而家好多人其实已经将个 laptop 咧、 啊啊啊，中环都好多系咁样翻工， 冇错，即系再唔使咁正规、咁老定噶啦嘛，翻工已经就 系，即系俾人哋一种感觉咧，我喺 cafe 啊都可以控制一间企业嘅感觉噶嘛。嗯， 絕對啦！你睇下，即越高層嗰啲，越著得唔使咁老定啊！ 嚇、啊， 所以真係唔好嗰啲叫咩，即睇死人啦、 啊！ 就覺得佢哇，即著得咁鬼 hea 嘅，即喺個職位咧，梗係唔係好高級嗰啲啦，反而可能越高級嗰啲咧越超啊！佢著得，你先睇佢唔出啦。 係、哦、喎，咁 polo shirt 係咪一定係必加嘅咧？其實可以話， 我覺得 polo shirt 連四季都要有喎、 啊。嗯。 系啊，你而家凉凉地嗰啲天咧，其实真系着件 polo 咧都几型噶。 咁 同埋男士们咧、啊，有阵时真系唔系好想搞个头咧， 啊、 你可以笠埋顶帽咯。 咁、啊、我打 golf 咁啊行出嚟。 乜嘢啊？唔系啊，嗰顶 hoodies 嗰顶帽啊。 系系嘅系嘅，笠住佢，笠住佢。 落雨天咁你咪懒晒遮嘛，咁你又可以笠埋顶帽。嗱、啊，即系大家各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实在我屋企有养雀啊。 要你讲乜嘢？ 唔系啊，因为咧，可能大家会听下咧呢个环节咧，好在真系晨光就同你讲， 系啊， 又早啊，我哋呢个环节，大家听下啲雀鸟嘅声音咧， 系啊，一齐醒咯，几好啊， 梗系啦，梗系啦，因为本人屋企有养雀啊，咁佢哋我控制唔到佢几时叫，几时唔叫，咁系咪嗱，啱啱又叫啦， 吓、啊，如果有一日佢唔叫嘅话，可能我问翻你，原来呢只雀冇乜嘢嘛，系咪病咗啊？ 系啦，有时佢哋都好超会唔叫嘅，就匿埋咁啦，又叫啦，好似都系会应我哋咁样咯。 啊，都几得意啊吓！咁今日就又学咗点样去将呢一个嘅运动放喺我哋嘅 fashion 上边啦。 下次可以讲下女士啊， 女士要啊， 要 喂，男士，我想再问多句啫。我如果我着即系穿着嗰啲 polo shirt 咧，我个领啊，我应该系企领啊，定系接翻落去咧？我有个迷思。 我哋讲 polo 啊？ 系啊。 我觉得唔企领啦，系咪啊？ 即系接翻企嗰啲，好似会唔会勾咗啊？而家咁样着？ 喂，正想讲、啊，会唔会有啲点啊？真系唔系，因为咧本身咧你扮呢条领有阵时都有作用嘅、 啊。 正如你头先所讲，你真系譬如你去打 golf 啊，好大噶嘛， 遮住条颈。 你係會有個朋友仔喺你側邊擔住把遮，全程遮住你嘅、 啊。 例如如果你係成哥咁樣，你去打波咧，必定會有人同你擔住把遮遮住你啦。 梗係啦，係啊， 係咪？咁但係如果你純粹 pleasure， 因為高爾夫球而家都並唔係一種只係屬於上流社會先至可以玩嘅運動，其實好普及化㗎啦嘛，可以。 係啊係啊。 咁你譬如你去打光嘅時候，但係又冇人同你擔遮，咁點搞咧？你又驚曬傷條頸喎，因為男士們你又冇後面啲頭髮或者咩遮住，有時女士們都係啦，你扎咗條馬尾咁樣，戴帽都係遮到你前面啫嘛，遮到你塊面啫嘛。好多時我哋曬傷咧，就係曬傷條頸啊。 哦，真係有功能嘅喎，咁樣。 起領咧係 functional 嘅，係可以幫你遮到陽光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唔係為咗曬傷條頸，你普通出街咧？我就建議唔好反領咯。 哦，明白明白，即係除非有即係有 function， 咁你咪即係有功能嘅時候，你就先反呢條領。如果唔係平時就折翻 佢。有佢條領自自然然就算啦，好嘛？ 明白明白，好。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 下個禮拜講女仔啊。 下個禮拜講女仔好喎，女仔嘅運動裝好啊。 可以啊。 咁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係冇乜精神，可以點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七点零九分嘅早上啦吓，咁啊二十八度嘅气温，咁啊早上亦都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啦，另外亦都阿船仔啦。 早晨啦、 啊。咁啊啊，点解你唔叫船女嘅咧？话时话。明明女仔系都要叫船仔， 你真系讲得非常之好啊！呢个系我小学嘅时候，我啲朋友帮我改， 系咩？ 即系我哋全班每一个人都叫 船妹啊、船女啊、 船船啦、啊，不如。我自己讲完自己都想笑， 系仲有 叫船河啊？ 咦，你姓游好笑、啊，你姓游嗰个叫游船河、啊。 早晨、 啊，早晨啊，爹哋， 早晨。 唔系，我觉得可能因为你系咪男仔性格啊，所以啲人觉得 肯定系啦， 系嘅，都系嘅， 系咯。而家有女仔系。有女仔是女仔性格的，但好多女仔都是男仔性格的。 是啊，咁佢爽直啊嘛，啊算啦，不如叫做船仔啦，好少叫船女嘅， 船 仔 女好怪喎。 船猪， 一系嗌船船， 船 B， 船 B， 我 打晒冷震啦而家。 嗱，一睇就知系男仔性格啦，女仔唔会咁噶，女仔好瘦啊。 系啦，女仔好瘦噶喎。 系啊，好瘦。 你可以叫我做船船咁样噶喎。 教话、 啊、 我头先乱 up 噶咋，冇啊冇啊。 咁、啊、我叫翻你船仔啊。 船仔，好，咁啊，我哋交俾啊。D 仔同我哋睇下 ，D 仔 D 女得唔得 ？D 女得嗱 ，D D 女仔咪就系咁，可唔可以叫我 D 女啊？ 系啊，女性啦，我又唔系女仔嘅，不过都系我系比较女性嘅，系 啊，女性嘅，好多人想睇你嘅庐山真面目啊 ，D D。 系有乜好睇啊？咁嘅样，算 你真系谦啊，真系。 算罢啦，我哋讲翻交通 啦。我唔睇 D D， 仲要睇交通先。 好啊，咁而家讲翻咧，恒常嘅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进化花园个樽颈位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继续有啲紧急维修，提一提你啦。喺荃湾嘅荃景围，咁荃景围咧近住圣母岭布堂啊，呢一段咧就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另外葵涌嘅兴盛路受爆水管影响啦，兴盛路近住佛教善德英文中学对出一段咧都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大角咀道咧就有水管急收，大角咀道去翻澳海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慢线咧仍然封闭嘅，就系咁啦。 咁啊，交通都 OK 啊吓，咁有啲咩得意啊，同我哋讲讲咧？ 有啊，嗱，同今朝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哋有冇留意咧？香港机管局咧，无人驾驶嘅电动巴士咧，前几日开始咧就投入运作咯。 哎呀， 真系唔知道、 啊，我都冇，因为。喺佢喺機場入邊運作啊嘛， 係啦，冇錯，係全香港咧第一次啊，係全香港第一次。 幾年冇去機場啦， 我都 係。 唔係咁嗰啲地方咧都去唔到禁區嚟嘅。 咁如果我係登機嘅，我就可以去到。 啊，咁係你可以喺遠處望落去嘅，冇錯冇錯。但係你想試咧就冇得試啦，因為裏邊嘅員工先得試嘅，冇錯啦。咁係全港咧第一次引入無人駕駛巴士啦。咁個巴士咧就係會以循環嘅形式，而家接載緊員工噶啦，喺機場禁區唔同嘅地點度工作。咁每次咧就可以接載14個人嘅個巴士。咁充電啊，就充一個半鐘頭就可以行走200公里。佢就係大約行36轉。200公里大約行36轉啦，咁裏邊點咧？配備咗雷達啦、全球定位接收系統、影像分析鏡頭、閉路電視同埋遠距離監察系統，哇，幾完善啊！ 即係遠同近佢都睇曬， 係啊，幾正！ 再有 GPS 衛星幫佢導航， 冇錯。咁呢個機管局就話啦，無人駕駛巴士咧已經完成咗1000次嘅測試噶啦，係啦，咁啊運作初期咧都你知啦，都係頭頭啦，所以會安排一名咧安全員啊，叫做即係佢無人駕駛啫，但係為咗安全咧都有一個安全員。在度睇住啲乘客嘅安全。 那個工作咧，那個崗位唔可以揾我做噶。我見到個太盤自己喐咧，我驚我忍唔住去扭佢。 咁你真係唔可以做啦。 我唔可以做，因為忍唔住多手 啊。始終你都係習性，我一見到哇，一見到個太盤就掛住揸，同埋你中意揸車咯，係咪啊？ 同埋會驚啊嘛，佢原本要轉彎噶嘛，你見到太盤自己轉彎喎。 係啊，點解咁樣嘅咧？係咪？ 又或者如果仲未轉彎嘅，使乜幫佢咧？ 所以揾啲專業人士做看管員。 冇錯，冇錯，冇錯。 咁咧，佢咧就係希望運作4至6個月之後咧，就可以。不需要安排安全员啦，即系会运作4至6个月，希望可以熟晒啦，即系顺嘅觉得就唔需要个安全员喺度啦。咁咧，其实机场管理局咧无人驾驶系统咧喺2018年已经开始研发噶啦。咁其实而家咧已经引入咗咧无人拖车，无人拖车做咩嘅？运载乘客嘅行李嘅，系啦。咁啊，累计佢哋咧，其实呢个无人拖车咧行走已经超过31万公里啊！ 哇， 几 耐用咗好耐， 好耐啊！原来用咗咁，预计无人驾驶系统咧，出年啦可以接载乘客。来往机场啊、航天城啊，同埋港珠澳大桥口岸嘅，即系越行越远啦。咁希望咧，2028年咧就可能可以咧，直程伸延到去咧东涌嘅市中心添。 哦， 咁你话一路发一路发展咯，即系迟啲话 快啲过埋嚟九龙啦。 慢慢嚟啊！2028年咧，2028年先去到东涌嘅市中心啊。其实无人驾驶呢个科技咧，其实都系大趋势嚟噶啦。 系 啊，系 啊，咁我都想试下坐。嗱，外国都有好多唔同嘅。 系啊，一开始研唔系开始研发，一系 用 紧 噶啦， 内地都系啦，好多都系用紧。 系啊，所以我哋都加快我哋嘅速度啊吓。 系啊，希望我哋香港积极发展呢一个嘅技术同埋产业啊，咁希望咧追得上呢一个嘅世界。 同埋呢啲无人机又安静咧。 哦，系啊。 系啊，咁啊亦都个感觉高科技啊，觉得自己咧劲咗咁样嘅，坐上去之后都 冇错。 智慧城市啊， 无人机点解安静咧？我相信坐喺度嗰啲人咧都会咧静晒望住前边左右嘅交通嘅，系嘛？ 睇住， 唔喺度傾偈啊！ 凍啊凍啊凍啊！ 咁但係咧，其實無人駕駛汽車會咧喺公路上行駛咧，佢哋預計啊預言咧，希望2030年咧就可以普及嘅。2030年， 即 係再做幾年，七年喎。咁啊 要時間 嘅，普及啊嘛，希望快啲多啲無人駕駛嘅嘢咧，就可以大家可以追上呢一個潮流啊，科技尖端啊。 係咁啊好，咁啊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問啊，奧啦，今日朝頭早我就好似入咗去個霧都。咁样噶，唔知而家系唔系咧？阿欧 系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船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喂，今日都真系咁、啊，真系又雾又像花吓咁啊，好似雾困住香港，同埋好翳热啊，嗰种翳热咧，好似有咗蒸笼咁样咧。如果你而家啊饮啖茶，食个包咧，咁啊有啲新鲜滚热辣嗰啲点心咧，一开个蒸笼咧，嗰啲蒸汽都好似。迎面而来咁样咧，都几热、啊。其实今日即系又嗰种热咧，唔系因为太阳，系啦，因为太唔系因为太阳晒落嚟啊，因为咧哇，完全焗住一滴风都冇、啊。哇，可能有机会啦。今日晏昼嘅时间都好似琴日咁样落一阵雨啊。记得琴日我哋即系晨光嘅团队未做制作一啲嘢啦，咁啊稍后会面世啦。但系制作嘅过程入边咧，其实。 全程都系咁落住雨，起码落咗个几两个钟。 哦，系啊，所以今日大家都系拎住把遮就稳阵啲啦。 系，冇错冇错。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哥，唔该。 好，唔该晒。 好，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约系31度，晚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数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嘅，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都系属于低嘅。 系啦，咁啊，时间嚟到早上7:16啦吓，咁啊都要提提听众啦。咁啊出边咧，即系好似阿欧所讲啊，一啲比较焗嘅感觉啦吓。咁如果呢个时候咧，可能攞翻啲风扇仔啊，细细个嗰啲叉电嘅风扇仔度吹下吹下咧，咁啊都系叫做有啲流动嘅风咧，可能会舒服啲啊吓。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嘅继续邀请到咧就系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啦。早晨 ，Jerry。 早晨，小白。 咁今日咧想揾阿 Jerry 咧就倾下一样嘢。我哋之前咧都有提过啲偶像派啊、欧巴啊、有实力派啊各样嘅嘢嘅。咁我自己成长嘅年代咧喺90年代都哇，传媒咧就好中意分嘅，边个系偶像派？边个咧系实力派嘅，然后咧偶像派嘅咧就好中意去做一啲好复杂嘅事情，净系实力派先中意做嘅，或者会做嘅，就话俾你听，其实我唔系偶像派嚟嘅，其实我都可以好实力派。好啦，到实力派嗰啲咯，又冇啲走去跳舞啊，做啲好古灵精怪嘅嘢啊咁样，就其实我咧唔系实力派嚟嘅，其实我系偶像派嚟嘅。佢互换嘅，好想去互换嘅。其实今时今日嗰个叫做个行头咧，系咪大家都仲系咁中意？嗱，我定咗偶像派嘅，公众俾我嘅讲法系实力系偶像派嘅。我点都话俾大家咧，其实我个人好有实力嘅。我个人本身有实力嘅，就话俾你听，其实我可以行个样嘅。到底点搞好咧？呢、這个定系真系市场？我觉得喂，如果你做到实力嘅，你不如嗱两饭都食晒啦，咁样 几个形容词啦。嗱呢、這个就唔真系唔、啊、对话，好个人啊呢、這个谂法呢、這个说法。唔系净系喺演艺系咁样嘅，不过大家即系经常挂住喺后边啫。即系首先几个谂法啦，人心不足蛇吞象， 系啊系啊，贪婪嘅 系啦，哇系。本心讲你做得偶像派而做到啊，你想做同做到两件事嚟㗎吓。我话得你偶像派即係而唔係挖苦緊你嗰隻呢，即係你已经做到啦。 係係係咪呢啲梗係明啦。我一照镜我知我一定行到。 咁你既然都做咗偶像派咯，即係你自己都深知自己有返咁上下款啦，係咪係 入型入格㗎啦。 咁我都有款咯。系嘛？咁即系你有时啲嘢好衰噶嘛？即系你有嗰样嘢就要贪心噶啦。吓、啊、喂，我唔系净系得个款噶噃。阿那边生， 即系唔中意俾人话自己靠个样搵食。 系啦，咁那边生实力派又会答你一句咯。我实力系梗噶啦， 系咪先？你个全神演绎咧，真系好好啊！ 但系好简单。你即系我知道有人系唔贪靓嘅，我真系识得有人系唔贪靓嘅。真心话 系 唔多咯。 哦 ，OK， 唔贪靓嗰个人我见过好多，都成日一行过块镜又会梳下个头啊，托下个眼镜啊，整下件衫啊，即系你明唔明啊？有时啲嘢咧贪靓咧都有。唔同嘅尺咯，有啲人劲贪靓嘅， 系 有啲人冇咁贪靓，但系都贪靓咯。即系你能够同我讲，实力派嗰个会唔顾自己嘅形象咯，系咪？因为实力派都有佢哋实力派嘅形象， 佢嘅形象就系佢好有实力啦。 classical 钢琴家，或者系音乐家，你睇下佢哋做 classical， 佢哋上台全部着礼服啊，着晚礼服，哇！你觉得佢哋嗰件礼服求其整出嚟 噶？同埋佢哋咧，即系咁 classical 嘅人咧，其实佢哋亦都好着重自己行出嚟嗰、那个样啊，个势噶。 梗系啦，咁你既然都贪靓咯，大家都咁点会 自己有实力嘅时候，唔想立埋偶像嗰 咁系啊！你见咧，佢哋有阵时咧，就系一啲表演嘅时候，佢哋更加会创造一啲系佢哋个派别嘅一种表演方式嘅。 咁、啊、所以你问我系咪先？即系点解你做咗偶像又想有实力？啊有实力嗰、那个又想偶像，人唔系咁样噶嘛，系咪先？即系啊，人生不足蛇身长咁。同埋第二样嘢咧，就隔篱返乡啦，系咪先？即系你系一个偶像派，你一定系未必好明显。人哋赞紧你系一个青春偶像嘅时候，其实你自己其实系自己嘅内心嗰啲鬼怪喺度作怪咯。嗯即系你会觉得，如果你自己自信心唔够嘅，嗱自信心太过分膨胀又自我膨胀又唔好嘅，即系好唔好添啦。但系有时自信心太过唔够咧，其实有唔少嘅偶像咧，偶像派嘅朋友咧， 佢会觉得人哋挖苦佢，净系靠青春靠个样， 系绝对有呢样嘢啦。咁同埋当每一年嘅生日，你都会突然间发觉自己又老咗一年啊。咁 年年嘅提醒啊，呢个系 或者系特别系。唔系净系女 artist 啦，男 artist 都有嘅，但系女就会比较紧张啲。哎呀，点解我眼尾多条线嘅？或者我照镜，咦？点解我件衫有啲位好似松咗咁样嘅？我平时或者男都会噶。喂，我以前一个礼拜去健身室，去三日嘅，哇！我嗰啲手臂已经啲线咧爆晒， 手瓜起茧嘅。 我而家去四日。五日，我仲要开始食紧蛋白质，再去收水都冇线，点解会咁样嘅？点解而家练嘢慢咗见效嘅？即系其实大家随住年龄嘅增长，就会发觉咗，喂，我作为一个偶像，每一年嘅生日佢都会觉得哇大件事啦。 嗯， 我如果咁样落去，即系呢条水未必可以食得好耐。嗯，其实大家自己个心知嘅。 嗯， 咁所以就唔一定系话纯粹系贪心或者隔篱饭香咁简单啦。嗯，其实好多偶像都会为佢哋嘅将来去铺路啦。咁那边上嚟话，咁实力派冇问题啦。实力派我实力永远都唔会冇噶嘛。咁啊调翻转咯。实力派喺传统商业市场嚟讲咧，相对比起偶像派系冇咁值钱嘅。呢个系事实嚟嘅， 事实嚟噶， 系嗱表演系会多，因为咁，但系当你系讲紧系广告嘅时候，因为实力派嗰个叫做认知度、辨识度、公众辨识度唔高啊， 嗯， 系嘛，咁变咗其实佢哋会想，哎呀，我净系得我系好有实力啊，嗯，凡系表演都揾我噶，但我都想揾啲广告拍。 咁啊系，即系如果讲我就谂翻你，例如如果佢系一个音乐表演者嘅，唔系唱歌嗰啲啊，即系乐器表演者嘅。你冇可能咁容易揾到个个广告都系揾一个要佢同个乐器一齐演出噶， 系啊，咁你始终系有个形象，系喺嗰个商业社会上面嗰个价值系会大啲嘅。 其实都简单嚟讲，就局限咗佢揾钱嘅方法。 咁所以咧，其实你见到喺近呢，我谂十年八载咧，啲如果我哋用classical music 啦，经典嗰啲音乐，钢琴家又好，小提琴家又好，其实你见到你能够噏得出名。认知度高、国际水平嘅，其实大部分你会好容易对号入座。佢哋嗰个水平，个个都弹得咁好听噶啦。超级钢琴家 A 同阿超级钢琴家 B， 难道你同我呢啲一般听众又真系分得开边个叻啲？ 听唔出噶。 但系我哋睇得出边个靓仔啲啊，边个靓女啲咯。 全部都好劲， 系咪啊？ 系啦，啊你又啱喎。咁全部都弹到好劲嘅。 系啦，一定劲噶啦，你已经预咗佢劲啦。除非你本身系一个真系好出色嘅，即系听众，你真系好有经验嘅听众，咁你叫做啊。啊边个边个呢弹嗰样嘢系零零舍舍，全世界系得佢一个做到嘅啫。咁但一般嘅听众，我哋唔系讲一个听众㗎嘛。咁，所以呢始终就系偶像有偶像派佢哋嘅关注嘅嘢啦，实力派有实力派佢哋想要嘅嘢啦。咁你话至于去转呢，其实我諗就除咗系年龄啊或者搵食嗰样嘢之外呢，就讲到特别系偶像派转实力派啦。 其实系难啲嘅。 其实佢哋系为咗，系咪净系为咗？哎呀，自己年纪开始慢慢一日大，我真系做唔到一世偶像噶噃，系咪？咁我都有啲实力噶噃。除咗呢一个角度之外咧，其实当你做一样嘢做得耐嘅时候，你自己某程度上会觉得自己越做越好啊。嗱，我而家摆到明咧，你等于啫嘛，阿 Jerry， 你叫我，你叫我去嚟电台讲嘢， 我头嗰三五七个月，我系梗系话俾你听，哎呀，我仲学习紧啊，我都唔系，唔好话一个出色嘅主持人啦，我讲嘢都仲要谂啊，有时仲会窒口啊，口齿唔系好灵啊，有时反应唔够快。但系当我做咗三五七年嘅节目主持嘅时候，某程度上我会觉得自己，喂，其实我几 OK 噶咯，其实我喺个麦后边讲嘢，其实我都几 OK， 几劲下噶咯。点解仲未有人赞我系一个出色嘅主持人嘅？点解仲未有人揾多啲靠把口去做嘅工作嘅？咁但其实讲嚟讲去，头先成段对话系我觉得我自己因为长时间做呢一样嘢，我觉得我好咗咯。偶像派有唔少嘅朋友系一样嘅。当佢拍嗰头一两三套电影，佢明明系一个歌手嚟嘅，佢梗系觉得哎呀学习紧啊，好多机会啊，可以同阿影帝啊、影后啊，或者一啲殿堂级嘅资深嘅演员对戏咧，真系好即系幸福啦，真系开心啦。但系当佢拍咗三五七套、十到八套电影嘅时候，佢可能会开始觉得自己喂，其实我做戏佢 OK 嘅。 如果唔系，点会咁多人揾我拍戏啫？系咪？佢开始需要揾啲认同啦。喂，小白，你觉得我做主持系咪几好先？你识我头嗰三个月，我绝对唔会问你呢个问题咯。但你识咗我第四年嘅时候，喂，小白，你觉得我做得唔好咩？唔系问你觉得我好唔好啊？ 系要认同， 系要你认同啊。咁所以其实有时啲咁但系呢样嘢咧，其实我唔觉得系一个问题嚟嘅。因为佢哋对于自己有一种自己对自己嘅认同，系要你首先要信咗自己先咯。你觉得自己，你要相信自己，信心嘅表现，你先有机会演好一个角色，或者唱好一首歌，或者做好一件工作。咁但係有时亦都咁，我哋即係我哋唔能够话淨係要啲好鼓励性嘅嘢，一啲负面嘅嘢我就唔要，我哋唔得㗎嘛，我就成个 package 嚟㗎嘛。即係你去承受得起，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嘅时候，你就好多时呢就会需要某一种嘅认同。係咪，即係当我拍嗰十几廿套戏嘅时候，我都希望有机会提名做返个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甚至乎最佳男女主角啦，系咪？冇理由有人揾我拍咗十几廿套戏，都因为我纯粹一个偶像噶。我某程度仲应该有翻啲实力噶。咁变咗，当你特别系你做开偶像嘅时候，你即系就算未去到万人迷，你都好多 fans 或者好多人支持你嘅时候，咁你会自然就觉得自己喂我。拍戏都应该唔差、开始要攞嗰种认同感。咁所以其实所谓嘅转型，由偶像派转到做实力派，有时我会觉得系自己想得到嗰个认同感系多啲咯。咁但系都系嗰句啦，讲翻好个方面嘅，简单地说，如果你有呢一方面嘅追求，其实你嘅事业不论系唔系演艺，都喺唔同嘅行业、唔同嘅范畴，其实某程度上你只系帮自己不停咁增紧值。 系呢、這个啱嘅， 系嘛？咁所以因为你 有要求先会进步嘛， 系嘛？咁即系我能够，譬如话小白，我由个电台由支咪后边能够走到上去镜头前边嘅，唔系因为我，原来阿 Jerry 你个外形 OK。应该唔止咁简单嘅，好明显会揾我上去第二个节目，或者揾我去幕前嘅人，系觉得我可能系专搜，话原来特别快嘅、我个 presentation 嗰个技巧系特别好嘅噃，揾佢啦。咁其实呢个系其实系对于个人自我增值、自我提升嘅一种方式嚟嘅咯，就唔系话净系转型咁简单咯。 呢、這个咧，即系听众听完之后咧，都要谂一谂，系。我自己都唔係諗話轉唔轉型，係對自己有要求， 係 啦，個人先至會揾到方法進步。 冇錯， 好，唔該曬 Jerry， 唔該曬 ，thank you。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近年每年接获大约十宗菇菌中毒个案。毒理学参考化验室透过菇菌中毒患者收集得嚟嘅菇菌样本或病人胃液内残余物。 进行菇菌 DNA 排序分析，并将技术延伸至临床层面，最快一日内找出中毒源头的菇菌，准确度较传统方法高。医管局话喺 DNA 检验技术下，化验室会对收集到嘅真菌样本或残余物抽取 DNA， 再将基因序列同国际常用物种基因资料库作比对，揾出相似嘅真菌品种。临床研究显示，所有样本都能够准确辨认，有关技术亦可用于检验植物中毒。團隊之一的瑪嘉烈醫院病理學部顧問醫生張耀君開發第二代基因測序的生物資訊學分析方法，並已經在多個聯網為病人提供服務，在今年醫管局研討大會獲頒優秀青年獎。出訪烏克蘭的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會面。根據烏克蘭外交部發表的聲明，庫列巴向李輝表示，烏方不會在喪失領土或凍結衝突的前提下接受任何結束烏俄戰爭的建議，又向李輝詳細說明恢復可持續和公正和平的原則必須建立在尊重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李輝從過去的星期一起前赴烏克蘭、波蘭、法國、德國和俄羅斯訪問，就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和各方溝通。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日前重申，目前烏克蘭危機仍在升級，外日效應持續顯現，中方願意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在停火止戰、開啟和談、避免局勢升級等方面凝聚更多國際共識，為推動政治解決危機作出中國貢獻。美国总统拜登出发前往日本参加七国集团领袖峰会前表示，他始终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但未知会否很快发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登将尝试在峰会期间的长边时间同南韩以及日本领导人举行三方会谈。另外，拜登說美國政府明白債務違約將對國家經濟和國民產生災難性後果，他和國會領袖舉行會議，一致同意如果美國不出現債務違約，政府將就預算問題達成協議，兩黨將會繼續為談判分歧部分並就細節達成共識。未來幾日，他將繼續同國會領袖討論涉及債務上限的問題，直到達成協議。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早上沿岸有霧，晚上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因应城门隧道会喺今个星期日清晨5点开始实施二通行，城隧一带会喺星期六晚11点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措施，而去到星期日凌晨嘅4点至到5点，城门隧道来回方向嘅管道系会临时封闭，以便进行关闭收费亭、更改交通标志等嘅工程。受影响嘅通宵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到时是会改经青沙管制区，而打算搭的士经城门隧道来往沙田至荃湾的乘客，因为改道的缘故，请到时候选乘市区的士。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维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智乐花园车多，龙尾元朗公路近住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去到猛公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外交二十问。 继续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各国驻外使馆包括以下哪三个级别的呢？ A 大使馆、总领馆、公使馆。 B 大使馆、总领馆、代办处。定是 C 大使馆、公使馆、代办处呢？ 其实大使馆、公使馆、总领事馆和代办处有什么分别啊？ 他们都是以不同职级的外交代表作为馆长的外交机构，大使和公使都是由国家元首向另一个国家的元首所派遣的代表，大使是属于最高级别，公使就次一级。至于代办，就是由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向另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所派遣的代表，级别就比较低了。 哦，咁即係话两个国家之间互相设立嘅外交代表机构级别，其实都可以反映佢哋嘅外交关系㗎喎。咁大使馆同领事馆又有咩唔同呢？ 简单啲讲，大使馆係国家之间嘅外交沟通平台，负责高级别譬如政治领域方面嘅工作，负责范围就包括所住国家嘅全部领土。领事就是由国家政府派驻另一个国家的特定城市，它主要负责所住区域入面自己国家和国民的权利和利益 的。嗯，那我知道答案了。答案是 C， 大使馆、公使馆、代办处。 正确了。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各国的驻外使馆需要包括大使馆、公使馆、代办处。看来你们的外交知识都相当丰富，给个 like 你们先，继续努力啊！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人生路上敢于追梦， 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由香港电台和恒生大学传播学院联合制作 《不一样的旅程》。 今集的嘉宾是香港职业桌球手傅家俊。 其实我自己就觉得成功和失败其实是同一样东西，在失败之中其实我觉得是即只是一个名字，但是其实我在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其实它是一个给你成功的一个黄金机会来的。 《不一样的旅程》 星期六下午四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小明捉咗阿灯神出嚟，灯神就话：你有三个愿望。小明话：我希望呢个世界从此冇法律啦。灯神就话：好啦，你已经冇愿望啦。跟住小明就话：啊，你唔系话三个嘅咩？灯神话：告我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菌。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 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早上沿岸有雾，晚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数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嘅。而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 啊，好焗啊，今日 系啊， 好焗啊，好焗啊！ 我最唔中意咧 就系呢种天气系嘛？ 系啊，因为你热你就正正当当大大方方热咗佢啦。 系啊系啊， 呢个焗我 系啊， 哇！呢、這个时候就要开冷气抽湿 啊。除咗抽湿，你直情一定要开冷气啦。即系平时咧，其实朝头早咧自己翻工嘅过程之中咧，尽量都开窗嘅，即系吸收下新鲜空气，个人又醒。 同埋朝头早咧，其实城市入边咧唔系咁多废气嘅， 系啊， 即系真系啲风系舒服嘅。 今日一系一定要开冷气嘅日子嚟嘅，今日一上到车，哇咁焗嘅咁样， 太湿， 周身唔舒服 啊，系啊，所以依家如果喺叫巴士站等紧车你咧、希望你架车早啲到啊，唔使等咁耐啊。 呢、這个几好啊，你呢、這个 系 温馨提示，相当唔错。 我都系sweet 同埋贴心嘅，希望大家有个美好嘅朝头早。但系咧有阵时关于咧 OL 啊或者一啲翻 office 工嘅朋友仔咧就好怕。好怕咧，即系有啲同事咧喺 lunch 嘅时候咧去买餸。 lunch 去买餸， 即系例如我买皖鱼就谂住今晚食嘅，跟住再搭多可能50元瘦肉搅碎，跟住仲要要埋白菜，甚至乎买埋咧。今晚个汤嗰啲料啊， 类似啦， 仲要摆喺个雪柜边。 我觉得呢个生命盘 冇错啦。嗱，今日咧就系想讲下咧办公室入面啊呢个公用雪柜啦。我咧就唔会留喺电台嘅时间好长嘅，听众都知道啦。咁我估有啲工种咧系真系翻朝头早9点到6点咧，正常放 lunch hour， 即系午餐时间咁样，12至1啊或者1至2咁样啦。咁你有一个钟头咧，好多家庭主妇又好啦，家庭主夫又好啦，咁啊会出去街市嗰度咧就买餸， 其实合理嘅。相当合理， 系啦， 你放工你又要赶住翻屋企煮饭， 其实唔够时间。我成日觉得咧，街市咧系闩6点半嘅，因为我细个咧跟阿婆去买餸咧，佢成日都有讲一句说话咧，直跟咗入我嘅脑海入边。六点之后咧，街市冇餸卖噶啦，咁样，咁咧冇餸卖呢样嘢咧，我后屘发现咧，街市都系开到7点零嘅，有啲铺头 7点零啦。 但系应该佢嘅说法咧，就系话最靓嗰啲嘢或者最市正嗰啲嘢咧，大概6点前应该都 系啊，冇咁新鲜啊。 不过如果你想买啲系好平嘅嘢咧， 系啊， 其实反而6点后你就可以杀埋嗰一批啦、意思即系话，例如佢我个用海鲜做例子啦，例如白灼虾，佢当日原本卖紧海虾，普通海虾卖紧68元一斤嘅，呢个都系市价嚟嘅。咁但系可能佢去到临近，佢都收档啦，收紧档啦，佢有机会同你讲，你行过去同我，我想要一斤虾，佢就可能同你讲，不如咁啊。你80元你要晒佢一嚿2斤咁样， 系啦， 咁你呢时候你就有数噶，不过咧变咗，如果你系想当日想决定已经我想食咩餸嘅话咧，你六点钟之后你就未必可以跟到你嘅餐单，因为有啲嘢你搵唔到啦。 系，同埋如果买啲新鲜啲靓啲嘢， 系咯，会唔会唔新鲜 咧？你咪早啲买咯，咁啊，即系平，点解会平？咁自己谂啦，咁样点解会卖正借？咁你自己谂啦，咁样有啲早啲去，有啲迟啲去啦。总之，但系咧个重点就出嚟啦。啊，如果你晏昼嘅时候咧，真系买埋餸，嗰啲餸咧摆喺个公家雪柜嗰度咧，你都真系要谂下咧，究竟你买啲餸咧合唔合宜，同埋会唔会影响到咧同事嘅一啲平时日常攞住个饭盒嘅生活？刘下书系咁样嘅，即系讨论区咧近排都有网友咧分享咗咧，公司嘅女同事咧好中意中午嘅期间咧走落街市买餸嘅，将一啲新鲜鱼啊。同埋榴莲咧， 榴莲添啊！ 榴莲啊，即系我自己都食榴莲嘅，不过我都唔会咁样，即系喺公家地方。 系咯，好 功德心嚟噶嘛？ 系啦，缺乏功德心啦，咁样我都觉得呢一样嘢争啲。嗱，我哋先去咗轻量级拳王挑战先啦，新鲜鱼，即系嗱，新鲜鱼即系汤啦，有血啦，咁样即系会腥啦， 白 啲咁样会腥啦，得唔得咧？嗱，呢一样轻量级拳王先。 得唔得咧？你覺得擺公家雪櫃，我當你真係每一日會帶個飯盒翻去公司叮嚟食。咁你個飯盒一翻到公司，好多打工仔都係咁噶。一翻到公司咧，就去 pantry 沖杯咖啡。第二樣咧，就係將琴日 pack 嗰個飯盒咧，就擺落去雪櫃嗰度。 係，我覺得飯盒 OK 嘅， 飯盒 OK 啦， 因為我都試過 嗱新鮮魚，但係你個飯盒同啲新鮮魚撈埋一齊咧， 咁就真係有 同埋未必每一個人咧用緊 pantry 嘅雪櫃嘅時候會撳守規矩，就係將生嘅熟嘅又點樣分開？ 係啊，其實應該要分類啊嘛， 其實要分㗎，係啊，生嘅一定放下邊咁樣。咁你如果冇分嘅話咧，你可能你個本身拎咗翻去嗰個嘅筷子準備咗個飯盒咧，其實隔離就係嗰條魚。咁你會唔會影響個衛生情況咧？咁你問我嘅話，我自己都會覺得會啦。 係。 咁所以咧，我覺得應該係公司咧，如果都要照顧埋呢一批買餸嘅 同事咧， 同事。要整多个雪柜啦， 系啦，呢个真系得政嚟啊！小威讲得啱啊，即系讲得啱啊！如果你话真系要货埋大家啊，即系争取时间放工要买餸，其实呢个当然系香港打工仔嘅悲歌啦。即系可能你有阵时 OT 或者个个都要扮到自己明明六点钟可以收工嘅，六点半、六点九冇嘢做噶，因为老板唔中意大家准时收工嘛。即系普遍香港企业咧。好多人都唔系准时收工，就算有嘢做好冇，亦有嘢做，你固然只系做啦。冇嘢做嗰啲咧，都尽量六点十五分走。有啲咧，叫做中低级别嘅员工咧，因为你嘅上司系六点十五分走，你就要六点三十分走。有啲再低 级，惊佢回马枪啊！十五分钟就系惊佢回马枪， 即系你要演出一个哇，我嘅工时系 OK 嘅，冇早走嘅，亦都冇迟到嘅，等等一个状态啦。咁所以咧，其实买餸嘅机率咧真系麻麻地嘅。所以小白头先话，有个买餸嘅雪柜系 OK， 因为衍生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有另一啲网民喺下边咧。紧接呢个留言就话，其实咧我公司嘅雪柜咧唔系有人买新鲜鱼，唔系有人买榴莲呢啲咁重口味嘅水果啦，系咧有个同事咧每一日咧都会经过菜档咧买两斤菜 嘅， 佢屋企咧系一个七至八人嘅 family 嚟。咁你嗰啲菜呢家嘢你擺咗雪櫃咧，佢成層係冇咗， 係啊， 塞爆咗，佢打爆咗個雪櫃喎。咁有見及此咧，其他同事咧根本用唔到個雪櫃，譬如買啲嘢飲翻嚟啊，或者買咗啲有啲冰鮮嘢啊，或者其他買啲嘢，即根本用唔到咧。跟住咧，最後咧要去到同個 HR 投訴咯，即係同人事部投訴話，喂，有個同事成日都係咁樣咧，跟住又唔想兜兜面講，你知㗎啦，你知嗱辦公室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同埋好多唔同嘅商業方法。 人事部就唯有出面冇咯， 系啦，要出面冇咯。但系其实有好多嘢，嗱，如果兜口兜面讲咧，其实已经解决咗噶啦，即系唔使牵连大波又话廉章纸出嚟，跟住你知今时今日廉章纸出嚟咧，实会有啲员工唔生性啊，将嗰张纸影上网啦，跟住又摆喺讨论区嗰度。哇，你睇下我公司啲人咧买菜塞爆咗雪柜啊，系咪奇闻呢咁样，即系类似啊呢啲讨论咯。其实简单如一个。雪柜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牵连大波，同埋 lunch 买餸呢样嘢咧， 呢个系 突然间都变得好差好坏 嘅。如果系我嘅话咧，公司如果我又需要留喺公司咁耐嘅话啦，都有呢个买餸嘅情况出现。第一，我就即系会提出啦，可唔可以要多个雪柜咧？因为咧，公司一个俾多个雪柜嘅举动咧。其实我谂几千蚊咧，对公司嚟讲咧，个压力唔会话构成一个好严重嘅问题，是但系佢赢嘅咧系同事嘅民心，咁同事就会觉得哇，好贴心、哦，即系德政啊，各样嘢出晒出嚟啦，会更加爱呢间公司。呢个系我觉得第一样会做到嘅嘢。第二样就系如果我自己公司如果都系有啲咁样嘅朋友喺度买餸嘅话咧。咁可能我就會選擇，我又帶飯嘅話啦，我就會選擇咧嗰啲飯餸咧，可能係拎翻公司先至煮嗰個方式啦。因為而家坊間有好多嗰啲叫做電子產品咧，都係 USB 頭嘅啫。可能你食飯之前你自己準備咗佢，嗰啲都係未煮嘅生嘅，咁你就可能食飯之前個零鐘你拍住個掣。然後就佢自己幫你整咗個蒸飯㗎啦。 哦，但係而家都係好多公司唔可以㗎。 嗰啲就插 USB 咯，咁 但係佢哋係原 US， 我淨係我公司淨係得微波爐咯。 係啦係啦， 通常都係咁，或者蒸櫃咯最多。 盡量。提供啦，因为有阵时老板都会觉得哇，即系大家好似为咗 为咗返嚟 lunch 嗰个餐呢就係、是、最俾心机嘅。俾心机过你做嘢咁。係好、怪㗎香港嗰啲即係从属文化呢啲老板有阵时候又会睇到啲员工食得咁好呢自己都挨饭盒呢又睇唔过眼咁样㗎。好有趣好有趣。不过关于呢一个就希望即係如果今日你话啊平时都真係有买餸㗎喎、喺中午嘅时候买餸你都听到收音机旁边啲听众都醒水啊即係唔好买啲太过分嘅。譬如你榴莲嗰啲真係即係爭啲啊！ 榴莲不如试下，即係放工嘅时候，如果经过街市望一望啦，佢、可能又减紧价咧。 系啊，同埋你个榴莲 可唔可以叫佢留低嘅咧？其实就买咗， 其实应该得嘅， 系应该得噶，应该摆住喺嗰度先。 其实真係好冇公德心咯！你谂下嗱，我自己都好食榴莲嘅，但係你要想象咧，榴莲嗰阵味咧，其实你只要摆喺雪柜啦、你根本要用好多 其 實 三日嘅 吓，系啊， 三日都唔得，你要用大量咖啡渣啦、面包。即系面包去吸啦，面包啦，咖啡渣啦，切咗嗰啲柠檬片啦，因为我屋企试过搞啊嘛， 全部摆晒入去， 你摆入去咧，即系出尽天下嘅兵器咧， 腌个雪柜腌佢一个星期， 你先吸到阵味哦。你谂下最后辛苦咗咩？就系咪清洁嗰个姐姐咯？ 都 系洗杯，平时喺 pantry 帮你洗杯啊，清洁嗰啲姐姐咯。所以你大家真系希望做一个有公德心嘅员工啊。 若放手，将追不回来。若共你试试，临别再爱爱，或有未来。当我想起，在那天谁含笑望过来，就找到勇气，活得过冷战，尽快修补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够脚印，仍然算一起的我们，谈情却好比即责官，连回句 love you 都迟缓，从前那全情投入只得一半，合住在蜗居。却就觉孤单一人再没同伴，用我的一半伴住你的一半，为何没有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都不美满。就当共你登报寻人，寻回那日那小情人，明明仍笑装，为何重提初心？语气像八十岁，无能力气氛。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心。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信仰冷却不管，从前虔诚经已减半，舒适圈亦像毒药，无力替换。讲好要幸福，怎么可以忘本？今天醒觉，其实也未晚。从头定铺十戒，严密监管。遗忘了。 初心的我们，寻回最初的恋爱观，才能够忠心不厌弃，厮守到世界也瘫痪。讲过共患难兼生死，接受心欢，也牵手相伴。就算几千对，剩下最终几对，与你撑下去到尾。 7:55，魏俊生 Jeffy BB 啊，遗忘了初心的我们。 大家会唔会系成日都用筷子噶啦？相信 用啦， 日日都用啦。 系啊， 嗯、但系原来香港人咧用筷子嘅习惯咧系有20种嘅、 嗯， 即系可能会用其他嘅方法使用筷子嘅。你夹嘅嘢唔单止系夹菜， 啱、嗯。 可能是夹面啦，当然夹面啦。 夹佢手指，系啊， 系啦， 咁绝 夹佢手指，细个都系咁，揸筷子揸得唔好咧，吓啲长辈有时会攞啲筷子即刻索你啊，夹你手指。咁我哋成长嘅年代可以啦，依家梗系唔 得啦。 有冇试过啊？即系揸筷子揸唔好，人哋一下手指即刻打过嚟。 好似都有 喎，有 嘅， 好恶嘅。 其实而家呢个年代咧，我唔系我哋呢一辈啦，再落少少嗰一辈咧，我见到几多嘅年轻人，其实佢哋揸筷子都。揸得麻麻地， 我都系，我都揸得唔好噶，但系唔使理啦，总之就夹到就算噶啦嘛。 佢自己自然 好求其， 佢惊我哋两滑， 系一个艺术嚟，揸筷子， 佢都唔俾空间， 梗系唔俾啦。 OK 啦，咁你讲啦，嗱，20种筷子如何用啊？ 嗱，但系有即当然系佢计埋咧，就系一啲夹菜啊、拌面啊，即系用打边炉捞起啲食物啦、啊，咁样。咁但系咧，原来有4种咧，年轻人嘅使用方法，或者唔系年轻人啦、啊，民间智慧 啊。你嗰20种我全部都用啊，最年轻 嘅吓。民间智慧，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咁做啊？第一个咧比较即系多啲人用，就占37% 嘅人咧，就系食蛋糕系用筷子嘅。 系、公司咧好中意食饭食蛋糕系用筷子，因为平时咧叫开啲外卖咧、 啊、一扎喺度嘛， 剩翻筷子。同埋咧，你去啲中式酒楼嗰度咧，即系通常庆生啦，咁、你切完蛋糕咧，其实嗰啲姐姐咧，佢都系俾个瓦嗰啲匙羹你咧，咁、你最后都用筷子食嗰个蛋糕， 因为好难滗啊！嗰啲胶嗰啲匙羹有阵时 候，我觉得筷子真系民间智慧。点解可以两条咁细嘅嘢，但系可以又切啦，又夹啦，即系仲要系夹噶？ 有一日我搭时光机翻翻远古嘅中国， 赞扬翻当年、 啊。 我帮你问一下， 我成日都觉得筷子系真系好聪明嘅发明， 系嘛？ 系啦，咁之后咧，仲有一啲人系爱嚟食薯片嘅， 我食 薯片系啊系啊， 你哋会唔会噶？ 我覺得用手食薯片好食啲啊！啲薯片 哦，因為可以舐翻。 我有試過用筷子食薯片嘅，我就係因為都係想隻手乾淨啲，係啦。咁我亦都見過有人用筷子係食漢堡包嘅。 哦， 用筷子係 啊， 即係 咁做咧， 即係用個筷子篤實漢堡包。 夹住个汉堡包啊！嗰、 哦、 位仁兄嘅筷子功真系可以话已经系去到一个化境 啊！ 佢用筷子夹咗一个仲系最大 size 嘅汉堡包、啊， 咁劲 嗰只巨嗰只、啊、 哦，即系佢又系唔想用只手接触到个包， 啊、但系佢夹到、啊，然后仲可以摆喺个口嗰边食，所以真 系 好犀利。 但我觉得有啲嘢都系用手食系开心啲啊，即系譬如你美式快餐点啲薯条咧，就算依家俾个辅助工具你啦，或者用个交叉可以吉咧。嗱、你抌开环唔环保啦、其实都系用手食最原汁原味， 系 呢啲嘢真 系。系我都系中意用手食嘅、 嗯， 不过做呢个 essay 嘅时候咧，要慰劳下自己噶嘛。 哦，咁就用筷子啦。 系啦，咁我就会 keyboard。 系啦，咁我就会一边系一包薯片，另外一边就系一杯珍珠奶茶。 系啊。 咁样就好好。 你真系胆咩？你唔系话 GPT 唔该帮我 run 一个文章出嚟，制作个框架。 咪个框架啫，你都要填啲字落去噶嘛。都系需要一包薯片去薯片去 陪伴 我嘅。 系嘅，系嘅，系嘅。咁仲有咩用啊？筷子？ 仲有可以开呢一个啤酒盖 啊。系、 啊， 系啊，呢、這个有啲技巧， 我又唔知道、啊。 呢个大排档嘅民间智慧。 系啊， 系 啊，系啊。 当咧嗰个开瓶器咧俾唔到你嘅时候咧，跟住我见过咧有啲哥哥仔咧一笃咧就可以一。 开咗嗰、那个啤酒玻璃嗰啲樽盖咁样，即系个铁盖咯，都几厉害， 好新手 喎。系 啊，不过我咧自己嘅用法比较特别咧，系我佢用佢嚟做发簪啊。 哦， 因为之前影相咧想影一啲古代风格，但我又唔想买一个发簪，即系好嘥钱，我就用一次。于是我就直接喺屋企搵咗块木筷子啊，咁就学呢个点样用发簪，发现咧原来系真系真系整得好实噶。 系咩？ 系啊，原来发簪系真系得噶。 好啊，我哋可以试下筷子。嘅用途。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四分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啦，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早晨，各位 晨光 听众大 家 好。 系咁啊，大家真系好啊吓，咁啊，隔晚美股都做得好啦。点解咧？咁啊，美国总统拜登啦 ，Joe Biden 咧，咁啊，债务违约嗰度肯同议会倾，好似有啲眉目。咁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都升翻上去咁样。Dicky 啊，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一下啊，美国个市方面好翻啲啊，今日有冇机会带动埋咧港股都做好啲啦？咁啊，完整地交俾你去分析好唔好啊？唔该晒。 好啊，咁啊，几样嘢啦。头先阿 O 都讲咗。金融市場其中一個重點就是美國的呢個債務上限可唔可以上調呢？咁我過去都有講過噶啦，佢哋次次咧，即係共和民主兩黨咧，都係咧要製造好多驚險場面啊！哇，一路漂移啊，跟住就嚟可以好似即係踩住啲渠蓋啊，咁即係直情係嗰種場面㗎。咁但係咧，我過去都有講過嘅，最終咧，其實大家都知道違約咧係好大件事，所以即係爭取啊政治籌碼能量啊絕對會嘅，但係最後都會係化險為夷嘅，咁呢個都係我過去曾經講過嘅情況。咁好啦，咁而家點樣咧？咁啊，拜登啦，同埋眾議院啊議長啊麥卡錫啦，咁而家就講緊點樣咧？即係佢哋而家兩個分別都講啊嘛，話OK， 最終咧都唔會債務違約嘅。對於化解債務上限嘅爭議咧，就都係仍然係有一個比較積極啊、樂觀啊嘅呢個睇法嘅咁樣。咁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咁啊當然即係嚟緊好快就會即係七國唔係咁亂，係七國集團峰會啫。咁七國集團峰會咯喎，咁其實咧各國嘅之間嘅博弈咧。都真係七國咁亂嘅都，咁仲有咧就真係好多就戰爭啊其他啲問題，咁但係起碼而家呢一刻咧就叫做睇到美國股市升到咁樣，當然大家就會覺得咁即係冇事啦嚇，即係都係打和傾掂數咁嗰只，咁所以就起碼咧就令到個美國股市咧都幾顯著咧就升翻上去，咁唔好忘記咧，尋日我哋港股咧就喺下晝嘅時間咧，即係都唔係有冇離頭，總之咧就真係勁跌。即係最終跌成400多點，咁啊好險險咁守住咧，就係19,500嘅。咁點解呢個位置都係幾重要咧？因為如果喺技術上嘅圖表形態嚟講咧，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頭肩底嘅右肩嘅一個嘅支持嘅水平。即係失守咗呢度咧，咁就論盡啦。即係可能個跌幅就會再加大一啲啦。咁同埋尋日嚟講就真係，哇！我哋又講好似咩嘢股份都要跌咁樣，理得你乜嘢啦？唔好理個業績好與壞啦。業績好嘅都係要跌啦，跌少啲嘅啫。咁但係咧，冇乜嘢特別嗰啲咧，就已經係散曬落去㗎啦。咁當然即係都反映到咗投資市場嘅信心都係仍然係即係都幾虛怯嗰只啦。咁當然啦，就內外都有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咁啊，港內嘅咁當然內地之前公布嘅即係經濟數據真係四大皆空咁滯，除咗就係零售銷售呢一個都係我認為會比較好啲。咁其實咧已經係有個。唔錯增長，但係如果以按年嘅基數都比較低嘅情況之下咧， 咁啊，零售銷售嘅表現咧，即係都係有少少係即係差預期啲咁多咁，但話固定資產投資啊、工業增加值啊，以至到即係房地產相關嘅數據啊，仲有我好關心嗰個就係內地咧年輕人失業嗰個問題，因為16至到24歲嗰失業率咧去到20%樓上，咁我都記得我都好早就提出呢一個擔憂噶啦，咁陳哥嘅聽眾都會聽我講過， 係啊， 咁開始而家都好多經濟學者啊，好多分析員都講呢個話題啦，就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哇，咁即係都幾論盡噶喎，咁但係咧我亦都有講過啦，即係喺未來。內地政府其實有啲咩可以做呢？咁因為又係嗰句啦，而家啲年青人，即係呢個年紀嘅內地嘅年青人，佢哋咧都唔係話即係好等人要養噶，分分鐘屋企仲養翻個轉頭。第二咧就係、是、叫佢去捱啊，去到啲窮鄉僻壤啊、翻廠啊，佢哋都唔制嘅，寧願就即係宅咗屋企咁樣。咁所以咧，有啲咩工佢會想做咧？好肯定就係同啲新經濟行業有關啦。咁、所以嚟緊即係對於個互聯網啊，即係當然網絡信息安全嗰啲一定係繼續監管啦。但係對於嗰啲反壟斷啊，即係總之大家會睇到就係對於好多唔同嘅行業咧，特別係即係講緊即係科技類嘅咧，嗰、那個監管嘅力度咧係有望放輕嘅。咁對於佢哋嘅盈利嘅表現嚟講咧，亦都有望好轉。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先至咧。就會即係幫到即係內地嘅經濟啦，呢個就係我都幾強烈嘅睇法。咁仲有就係而家呢刻咧，即係話你要憧憬住內地減息，即係 LPR 利率咧，其實亦都唔係太存在空間，因為講緊個即係人民幣同美元嘅息差都好闊啊。咁所以極其量人行要做，頂多都係降下準嘅啫。咁所以就變咗，大家又會覺得，哎呀，會唔會有啲束手無策咧？定係而家呢刻咧，即係有少少即係點講咧？又唔係高唔高不成低不就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個內地經濟你話差咧，佢又唔係差到話要大刀闊斧有貨幣政策去幫，但係又好咧個復甦力度即係頭先都講啦，個四大嘅經濟數據又唔係好到一面倒喎，咁所以就令到個港股有個咁嘅表現咯。咁但係即係當然啦，當外圍都即係升翻上去，債務上限呢個問題有望得到解決嘅話咧，港股點都會有啲反應嘅。但係你話喂彈唔彈到尋日跌嘅咧？咁呢個就真係都扯戰扯就啦。咁但係起碼都唔好講多啊，喂彈翻一半先都好咧，即係起碼都彈翻200點，咁都叫做即係令到成個市場氣氛都定翻少少咯。 係咁啊，轉個角度講下咧，股王騰訊啊，我記得咧都有一个月到啊，冇提过呢一只股份啦。咁啊出业绩咁上季嘅手游业务咧就大幅苏醒，几估唔到佢激活咗个旧游戏，仲系王者荣耀，系啊流水创新高。首季咧经调整之后嘅盈利咧增加27%啊，符合市场预期。咁啊嗱，唔知符唔符合投资者嘅预期啦？呢一个咧都好直接影响今日咧港股嘅走向嘅。咁啊，腾讯嘅业绩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啊。 又好啫，咁啊当然啦，讲近期啲新经济嘅业绩咧，其实大多咧都系比预期好嘅业绩到，即系话讲紧我哋即系无论系营业收入啦，或者系讲紧嘅呢个净利润即系纯利咧，都系比预期好嘅，都几多噶，即系有在之前嘅京东到近期嘅百度，但系腾讯咧，我就觉得都叫做中规中矩咧，未至于话好得好夸张嘅，因为第一季嘅盈利咧增长10%咧。咁即係去到258億人民幣啦，咁呢個比預期係低啲嘅，咁因為按季都有個即係回落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如果係按即係個非國際財務報告即係準則咧，簡單啲講咧都 OK 啦，唔係太差，但係收入咧就算係唔錯㗎啦，咁增值服務收入咧都係幾好，其他啲即係網絡廣告啊、金融科技啊嗰啲就慢翻少少，咁啊係㗎，同埋因為假期啦，咁所以假期嚟講就係、是。即係遊戲淡季啦，呢個就係好簡單啦，大家都出曬去啦咁啊，但係就歐都講，咦又係嗰個遊戲啊咁樣，咁啊即係係咪玩開有感情咧？不過都係嘅，即係尤其是如果你話啲玩家遊戲去到一個相對地比較高嘅層次咧，佢哋都係會係比較鍾愛於呢、這、一個即係佢哋玩咗好耐嘅遊戲嘅。我見到啲小朋友又話好大人又係咁，唔同嘅手機遊戲都係咁，佢哋都有個咁嘅趨勢。咁但係而家我諗最關注就兩樣嘢嘅啫。第一，尋日有個消息應該咁講，其實就即係應該係前日夜晚黑已經知㗎啦。就係、是、咧就係、是、之前咧就阿里先嘅，咁跟住咧中移動同騰訊咧都話咧，即係呢啲雲端嘅服務 cloud computing 嗰啲咧。就會減價，咁減價當然就想促銷啦，增加市場佔有率啦，同埋亦都可能令到啲即係中小微企咧，本來用唔到呢啲服務嗰啲都可以用啦，咁樣因為平咗嘛，咁佢哋都講話其實就冇咩影響嘅，因為始終呢份業務佔佢哋嘅比例都低，咁再者咧就話 嚟緊咧，即係對於成個行業嘅監管啊、各樣啊，咁理論上咧都會係即係轉趨正面嘅。咁仲有佢哋嘅投資啦，過去即係投資咗好多好多好多嘅企業。咁其實喺而家呢刻，即係隨時一個櫃桶度拎出嚟咧，將來如果你話再要攞啲嘢派咧，哎呀大把嘢派啦，騰訊即係差唔多，騰訊揸住全世界好多好多唔同嘅投資，即係好似巴郡咁嗰種咁嘅投資都好多下噶，咁所以就即係佢嘅價值亦都喺呢度。咁當然你話業績就未如好似市場預期咁勁喎，咁點樣咧？咁大概股價喺即係美股嘅即係 ADR 咁，亦都見到都仲係升少少啊。咁當然啦，就呢一個業績就未至於話好到出神入化嗰只嘅。咁但係咧，我又會覺得再加埋美股嘅氣氛啊，咁今日嚟講，即係騰訊都會個股價都唔會話有啲太大壓力嘅。 明白。咁啊，同Dicky快速再睇埋個人民幣咧，今年第一次咧跌穿啊七算喎。咁啊，Dicky不如講下啦。好多朋友都關注啦，因為去大灣區嗰度發展又好玩又好，人民幣都要唱定先噶嘛。有啲朋友更加做人民幣定存添，之前嘅息率都幾好，但係啊，人仔跌穿七算呢、這個睇法又應該點去分析咧？ 其實咧就如果你話而家嚟講息咧就唔算特別吸引嘅人民幣嘅息率，咁啊當然啦，你話喂去大灣區玩啊，咁可能仲要喺內地開個户口先至可以用到嗰啲唔幫我哋賣廣告嗰啲即係手機嘅支付平台啦。咁但係咧，我諗喺目前而家呢刻咧，即係人民幣回落嘅情況咧，咁即係個息差當擴闊咗，反而就係更加會令到啲譬如外資可能都會略略減持，例如在岸嘅債券啊嗰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即係我又睇唔到話會有個好大嘅下跌嘅，因為始終美國嘅加息周期其實好老實都去到尾聲啦，咁佢哋自己都係咁講㗎啦。咁所以我又會覺得即係都係有秩序嘅，即係都係少少偏遠嘅，即係喺而家呢一刻，你話有個好好大嘅回落嘅風險又唔存在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人民銀行都喺而家呢刻咧，亦都未必話有太多嘅動作去即係維持住個匯率嘅穩定性。畢竟如果而家呢個人民幣嘅匯率咧，咁你話調翻轉講，對於內地出口企業啊，其實亦都調翻轉可能會有個正面嘅幫助添。咁所以都係暫時都有秩序嘅。 咁可以观察住先啦。咁个早上呢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Dicky 头先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唔该你。 冇持有嘅。 係主持人都冇持有。唔该晒。咁啊听日再倾过。拜拜。 好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係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係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与其讲优惠，不如讲一个好去处啦。有一个咧。犀利喎！呢、這个同乡社团市集咁样，即系一个同乡会，好多唔同嘅同乡，跟住咧系有个家乡市集咧喺边度搞咧？喺维园搞喎。 咩？潮汕啊？ 系啊，有好多唔同区域嘅。 知乡下边度咧？ 嗱，系咪逐啲逐啲讲？逐啲逐啲讲。 我有兴趣，我惊睇下会唔会每一个乡下佢有啲特别嘅高点。 系、一定有啦，一定有啦。嗱，浙江省有参与啦。福建又參與啦， 福建都有 系啦，廣西又參與啦， 系 海南又參與啦， 好多 廣東啦等等，嗱唔逐一數啊， 有冇咁應該有好多美食喎，知道嘅話， 嗱聯合咗全港咧，其餘21個省級啦嘅同鄉， 二十一喎， 係21個省級嘅社團共同去炮製出嚟嘅，咁啊到時咧就喺維園嗰度啦，咁啊有有嘢食有嘢買咁樣咯，因為咧今次咁其實都大家中意翻翻鄉下嗰度咧，去買下飲下食下，即係隨住內地一啲城鄉咧都發展得完善啊。都記得舊時咧有啲朋友成日一聽到話，喂翻鄉下翻鄉下咁樣咧，你就喺度諗到，喂鄉下係咪嗰啲鳥不生蛋嘅地方啊？或者哇翻到去有冇冷氣啦、啊？哇啲食物質素咧依然係好廉價啦，同埋驚食嘢唔乾淨啦等等。咁依家全部都有一個大幅度嘅改變嘅。譬如咧我身邊咧有啲朋友係汕尾人嚟，咁汕尾咧就好近海噶啦，咁好近海即係好多海產啊。咁咧舊時咧佢哋咧都會有好多醃海膽啊。 即係將啲海膽咧醃咗佢， 佢哋都有， 跟住愛嚟撈嚟食飯啦， 哇！ 跟住咧將啲瀨尿蝦咧。醃咗佢啦，又系我嚟捞嚟食饭啦， 好好味。 一炒过跟住一齐定系点啊？ 唔嘅，佢真系用生腌嘅方法。 哦， 咁跟住咧就蟹啦，腌咸蟹啦，有啲似南韩嘅酱油蟹， 哦、 但系佢嘅腌制方法咧同南韩嘅酱料系唔 咦？咁咪真系有啲似沙司米咁样食海胆啊？你话濑尿虾嗰啲都系咁。 系啦，佢都系沙司米嘅，不过用咗生腌嘅方法去处理啦。咁、你唔好问我嗰、那个处理方法合唔合宜啊？食完会唔会肚屙啊？咁我食过咧，我就觉得好好食嘅，好鲜味嘅。咁嗱，人人都会屙噶啦，因为你要排便噶嘛，即系睇下你系正常地屙啊，定系急速地屙啊，定还是系有肚痛地屙嘅啫。OK， 嗱，呢个我唔讨论。但系咧，旧时食咧，即系食呢啲叫做同学仔呢啲叫产品嘅时候咧，就好窝嘅，即系攞个盒仔入住咁俾你。哇，依家唔系，系产业化咁样发展。我近排咧識咗一個朋友，佢都係汕尾人嚟嘅，咁我就同佢講啦，我就話：哦，啲鹹蝦鹹蟹好食噶，你鄉下。哇，係啊，俾一包你啊，我一包，唔係入落一個盒咁咩？唔係，依家抽曬真空噶啦、 哦， 好似咧你喺凍肉鋪咧、買嗰啲阿拉斯加 保鮮啊，佢嗰啲， 佢直情抽咗身真空雪住，有個雪袋咁樣，即係好似你食緊嗰啲外帶海鮮咁、 哦。 跟住你翻到屋企咧，你就解凍，跟住咧再掀开个蟹盖，跟住就滗啲蟹膏嚟捞饭。 哦，咁好方便、 啊，食到个鲜味、 啊。系啊， 如果佢用真空又急冻嘅话， 同埋佢产业化咁样发展咧，你有信心好多。 系啊， 即系佢起码成个处理、成个包装、成个 packing， 嗱，即系蟹新鲜唔新鲜，我开之前我都未知嘅。讲真，大家胆薄胆，起码你成个包装出嚟。哇，好妥帖、啊，值得嗰个价钱、啊， 同埋抽真空嘅感觉都已经卫生咗啦。 系啦，咁啊，嗱，汕尾啊食嗰啲咸虾咸蟹嗰啲海产，汕头咧、就食牛丸噶嘛，即系潮汕嗰牛丸。咁你依家好多时候坊间都有啲潮汕啲牛丸，佢又系产业化咁样发展。 這个我都见过， 系啊， 又冰晒咁样过嚟噶。 系啦，即系佢抽晒真空，咁你咪好似即系喺超级市场买啲乜乜鱼蛋嗰啲咧，佢个做法系咁、啊，咁你又觉得啊？好有趣喎、啊，或者即係好啱數喎。嗱，呢我估咧呢啲市集入面呢就係賣差唔多呢啲同質嘅嘢。咁、有機會大家又可以入圍院睇睇佢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出发前往日本参加七国集团领袖峰会前表示，他始终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但未知会否好快发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话，拜登将尝试在峰会期间的长边时间，同南韩以及日本领导人举行三方会谈。另外，拜登說美國政府明白債務違約將對國家經濟和國民產生災難性後果，他和國會領袖舉行會議，一致同意如果美國不出現債務違約，政府將就預算問題達成協議，兩黨將繼續為談判分歧部分並就細節達成共識。未来几日，他将继续同国会领袖讨论涉及债务上限的问题，直到达成协议。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暴雨成灾，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最少八人死亡，多人仍然失踪。区内的提温那市灾情严重，市长指当地已经面目全非。附近的弗利市亦损毁严重，市长形容是世界末日。而在切塞纳市，有受灾民众爬上屋顶等待救生船只或直升机救援。民防部门说，这三个城市在36小时内降雨500毫米。罹难灾民大部分是弗利市和切塞纳市附近居民。緊急救援服務隊軍人和超過1000名義工已經抵達大區，總理梅洛尼和民防官員舉行危機應急會議，感謝冒生命危險的救援人員。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 亲爱的老婆，记得我们一开始拍拖的时候成日都倾心事的，估不到现在为了头家照顾小朋友反而倾少了计，但其实我都有封信想给你的。 想知道封家书讲些什么，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微电康康啦。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不开心啊。 为什么不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晒心机了，但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返，特别是之后早上十点到一点。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返，每日好像坐过山车那样，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最后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今年嘅选民新登记限期系六月二号，你登记咗未啊？ 咦，我好耐之前登记过，哎呀，会唔会过咗期噶？ 唔会啦，你啲健身会籍就话要每年续会啫。 系， 梗系。现有的地方选区选民登记册上面选民是不用重新登记的，不过如果已经登记的选民收到选举事务处寄来的信件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必须要在6月2号或者之前回复去保留选民资格。你亦都可以上 vr.gov.hk 查下自己的登记资料和情况，看看需不需要更新个人的登记资料。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塑胶系一个我哋要谂下办法点样解决嘅环保嘅问题， 系 嘅，燃料都系一样嘅。咁其实呢几样嘢咧，最终其实我哋都要谂翻啦，都系由以前嗰啲譬如石化、石油啊咁去衍生出嚟噶嘛。咁佢一直以嚟咧都系帮咗我哋人类好多，呢个系事实嘅。咁啊，特别喺即系工业革命之后啦，我哋用多咗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叫做素材，去到令到我哋个科技。做得好，令到我哋生活咧更加便利。譬如簡單，咁我哋車都入油啊，咁啊車入油嘅時候，同一時間我哋又污染緊個大氣。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多咗好多咧呢一類型嘅叫做環保科技、高端科技，比以前嚟講真係高端咗好多。例如電動車咁樣。咁其實而家咧淨係講話廢油嘅問題咧都幾棘手啊，因為咧有好多有關於油化嘅燃料，其實個項目咧喺好多年前都已經 kick off 咗嘅。咁例如咧，有啲係用植物啦，用粟米去到做油，甚至乎做燃料，去到推動呢啲嘅機器，其實都有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又想再，因為粟米其實本身用途有好多。 係啊。 粟米可以做燃料啦，可以做油啦，可以喂食啦，可以提供能源啦，提供能量啦，亦都可以提供营养啦。其实粟米已经好犀利噶啦。咁但系你话好啦，咁我哋譬如一般我哋煮完饭，咁仲有一炸油咧，可能会炸嘢啦。食肆都好多噶， 系 食肆炸嘢嘅，任何一个国家嘅菜牛咧，都会系需要煎同埋炸噶。 系 咁，你去到呢一个步骤嘅时候咧，你就会产生好多废油出嚟啦。原来啲废油咧，已经开始慢慢就俾科学家咧就攞咗出嚟研究，大致上因为经过人类煮食之后，佢哋嘅成分系有边归纳埋最主要边几类嘅。好啦，咁我哋解构咗咧呢一啲叫做废油佢哋嘅入边嗰个 chemical 个成分之后咧，我哋就开始谂办法点可以将佢变成一啲可以再生嘅能源啦。 哦，变成能源添啊！我谂住嗰啲油爱嚟睇下点样。 我以为整砖啊，整下肥料啊， 系啦，整啲系契嚟建筑材料啊等等啦。但原来你而家可以 即系转废为能，真系做到呢一样嘢。 系啊，其实你哋呢个角度咧都好啱嘅。我哋而家见到好多游乐场啊，嗰啲叫做软件啦，甚至乎系有啲叫做大厦咧，佢哋已经有越嚟越多呢一类型咁样嘅设计。呢啲点子就系用一啲已经我哋表面上睇上嚟唔爱嘅嘢， 系， 但系原来可以变成咗一啲嘅眼睇到嘅一啲嘅形状嘅物料，去到提供俾我哋日常生活去到用啦，建筑又好，或者小朋友游乐场都好，呢啲都系啲 product 嚟嘅。咁但系如果将呢一啲我哋已经唔要嘅嘢变成能源嘅话咧，其实又系将我哋人类嘅技术咧就再推多一步啦。佢将佢变成能源嘅话咧，咁啊即系代表呢一样嘢原本系废物嚟嘅， 系啊， 佢只系会造成污染嘅。唔单止佢可以唔需要再造成污染，而且佢仲可以变化成为一种能源嘅话咧，去推动我哋而家现有嘅一啲机器。咁当然你话个引擎嗰啲可能要经过再改造啦，如果唔系就食唔到呢种油。咁佢哋而家呢一种嘅油咧，的而且确喺嚟紧嘅时候咧，就同呢个航空业界咧就慢慢去到成为挂钩啦。咁所以咧，你见到其实有啲嘅国家咧，佢哋已经开始慢慢就收。即係同食肆啊，直接同食肆咧就收呢一類型嘅叫做煎炸完之後或者烹調完嘅油，就拎咗一桶一桶咁樣回收咗之後咧，就真係好似係我哋嗰啲洗街車咁樣，你不斷儲住咗佢咧，就放入去嗰啲一大箱嘅車。就全部裝曬嗰啲廢油，就運去佢哋嗰啲 recycle 嗰啲，係啦，環保機構、環保公司，然後之後入去佢哋嘅工廠入邊咧，就再經過提煉同改造，然後就變成一啲叫做航空業界，即係簡單嚟講，飛機都可以用嘅燃料。 哇、哦！呢、這個其實都幾劃時代。 係咯，冇諗過航空業都用到。 航空業嗱嚟緊都會有呢個方向啦。佢哋講緊咧，其實本身呢個業界咧，佢哋想喺2050年，即係大概仲有17、18年啦。咁佢哋就想做到即係零排放，因為一直以嚟咧，航空業界咧都係事實嚟嘅。就俾環保團體就話，因為你不斷咁喺個大氣上邊咧排放咁多唔同嘅二氧化碳啊，各樣嘅氣體咧係污染緊個地球嘅，咁所以 跨國添啊， 係啦，咁有段時間大家都會覺得，哎呀，搭飛機唔環保啊，有好多呢啲講法嘅，咁所以佢哋都會喺個引擎啦，喺燃料上面咧不斷諗辦法改進，因為你叫人類唔 travel 咧，唔飛咧。我谂大家即系而家都好难讲话啊，好啦，我唔飞或者我净系搭船啦。 其实好难嘅，即系你唔好先讲去旅行啦，即系有啲真系公务需要，又调翻转有啲家庭需要啊。你谂下，即系有啲 family 可能啊喺第啲地方嘅啊，真系结婚咁、啊、你结婚一世人一次咁样，咁、你点都要飞过去啦，系咪先？即系有好多原因都真系要飞，不过真係令到個世界可持續咁樣去發展，同埋另外呢呢個概念其實10年前呢已經啱啱冒起啦，依家真真正正每樣嘢都真係做到 upcycle 咯，因為10年前呢就讲嚟讲去都 系 recycle 嘅啫，回收回收，但系回收系唔够噶，即系曾经有人讲过话 upcycle， 将嗰样嘢产品或者转废为能源又好，转废为第二啲更加有价值嘅嘢咧，先系成个环保理念嘅核心咯。咁头先小白咁样讲，我都觉得好啱数。不过我知道咧，就要嗰啲飞机咧都系独有嘅飞机嚟嘅，即系就算你。轉換咗呢啲叫廢物油咁先算啦個 term， 咁啲廢物油真係用得到，但係嗰個飛機都要食得到呢啲廢物油， 所以就話 轉咗 個引擎上面咧係需要花啲心思嘅，即係唔係話每一種嘅引擎都做到，但係起碼咧呢個係一個重要嘅一步嚟嘅，即係話俾你聽，其實係可以做到先。咁先至再將譬如其他嘅機種啊，或者會唔會再研發嘅時候，去到調節個油或者引擎互相去到調節嘅時候，先做到更加大規模咧，係用到呢啲嘅廢油。 其實聽到都好開心啊，因為我本身覺得香港做 環保人士 啊，即係我傾向環保啦，但我自己都希望可以身體力行嘅。但係好似環保咧，而家你都發現係需要成本噶嘛，咁你又要回收啦，然後你又要需要改造啦。咁我好開心聽到原來已經有航空公司願意。去付出呢一个金钱啊，呢个成本啊，时间啊，都要研究噶嘛。 不过都亦都系一个好嘅发展嚟，即系在商言商啦、你唔使俾即系 OPEC 啦、产油国啦，成日即系叫做 揿住你， 攞住你喉咙啦，揸住你条颈啦，即系白啲咁样讲，即系下下都系啊，因为。 期油点样价格波动，你好，你知唔知过去嗰两三年咧，即系延伸讨论过去嗰两三年，其实好多航空公司咧，佢哋系因为油咧要有 option 啊，即系有啲期油 option， 你要预计你嚟紧嘅客运量同埋货运量有几多，你要买定几多油啦。好多航空公司嘅高层咧，因为咧叫做投资失利咗一啲原油 option 咧，而最后咧成间公司要输钱。即系成间公司出嚟嗰个业绩好差啦，大倒退啦，就系、是、因为咧佢目光唔够辽阔，或者即系佢冇投资嘅目光啦，即系我哋俗称话倒输咗有嘅 option， 就系咁样咯。所以如果往后多啲呢啲叫再生油啦，我用呢个字眼可能好啲啦，咁、就有机会咧可以解决能源问题之余咧，仲有啲航空公司咧可以喺嗰啲油方面嘅控制啊，或者未来嘅使用量嗰啲咧，有机会控制得宜一啲啊。 其实咧一件事做到咧，例如航空业界佢用到呢啲嘅再经过提炼嘅再生油嘅时候咧，呢个第一个好啦。第二个咧就系本身好多嘅餐厅咧，佢哋一直以嚟都系将啲油咧系另外都系处理，但系其实大部分都知道咧，最终都系会倒咗佢，即系成为垃圾嘅。 系啊。 咁如果作为一间餐厅嚟讲咧，佢哋因为要不断去到如果要俾钱贴钱去到处理呢啲嘅废油，其实个成本亦都系高昂嘅。咁而家咧，其实相得益彰嘅一样嘢就系，如果航空业界系可以向呢一方面发展，但系同一时间系叫做餐厅佢哋减省成本，即系佢哋唔需要额外花钱去到处理呢啲嘅废油，而系有公司可以揸架车去到帮佢哋收翻呢啲嘅油嘅话咧，其实佢哋系都几愿意合作，因为由以前咧，我要俾钱去处理呢啲嘅废物啦， 我又唔使俾钱，你又帮我接收， 你又帮我接收晒啲油， 你又多咗啲嘢可以转废为能， 同埋有个关键位咧，就系本身一直以嚟环保机构咧或者公司佢哋处理呢啲叫做废物嘅时候咧，就系个运输嘅成本同佢哋所得到嘅嘢咧，系好难喺个经济上面咧做到个平衡嘅。意思即系话，原来我要譬如我收铝罐，我要几大架车几多嘅车收嘅铝罐先至可以维翻个成本咧，其实系好难做得到嘅。同埋你要咁集中去到一个地方收，其实系好难做。咁但系如果你话佢食肆佢哋自己本身都已经将自己啲废油储埋咗啦，可能储到嘅几多一个容量嘅时候咧，就 call 佢哋啲车过嚟，佢啲车就咁倒晒俾佢咧，嗰个运输车嘅时候，佢哋就咁样带走咧，而又佢哋系唔需要付费去到处理，然后嗰间环保机构公司咧，佢哋都唔需要同佢哋买。因为佢哋系免费得到呢啲垃圾啊嘛，即系在大家嚟眼中嚟讲，佢哋免费得到呢啲佢哋需要再提炼先用到嘅油。不过佢哋就系要将个金钱同个成本咧，就放咗喺嗰个嘅叫做运输成本上边，然后佢哋就再将呢一个嘅运输成本咧计完数之后咧，就放翻喺自己最后嗰条数嗰度咧。其实佢哋有机会赚钱同埋赚唔少嘅钱嘅， 但系条数要计得精准， 系啊，要精准啲啊。 如果唔系运输成本，即系将啲油运去转废为能嘅时候咧，个运油车咧已经又要用多咗能源咧，咁呢、這个啊，真系环保真系要每一格都可以做到环保咧，其实又真系唔系咁容易， 系好深嘅计算嚟嘅。咁呢当然留翻俾佢哋计啦。不过我觉得呢一个咧，作为如果你中意煮饭嘅厨师，你发觉自己一直以嚟用紧嘅油变咗垃圾，但系而家开始你可以谂下变成一啲有用嘅嘢，去到俾其他嘅业界用嘅话，其实系一件好事。 系感觉冇咁嘥啊嘛。 系啊，即系地球嘅资源，大家尽量去到将佢转化，就可以再做其他嘢咧，肯定系为咗地球做一啲好事咯。 曾经相约过，你我不可错过，如此相爱到结果。谁可知结尾原来可笑到白走过，留下我落魄沉沦，半生都悔过，留低一片意太冷清，情深不见不及负盈，或者宿命似以后地，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对岸别离后，我却被困于感慨，往日那温馨都给结尾全掩盖，无奈都不敢再打开，要是没缘分花开， 便分开。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你中唔中意行博物馆噶？如果中意嘅话，今日就啱晒你啦。点解呢？转头话你知啊。 八号今日叫做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 即系话国际博物馆日啊。点解参观博物馆仲系咁紧要嘅咧？除咗因为可以亲眼见到呢一啲遗迹之外，喺2016年嘅时候曾经试过有一个分析，佢哋话如果纯粹从网上去揾一啲历史资料嘅话，究竟有几多系真，有几多系假咧？当年佢哋就发现，原来有超过48%喺网上面揾到嘅所谓历史事实，都系未必准确，甚至乎系完全唔啱嘅。既然历史教育咁重要，最理想嘅咧就系参观博物馆啦。由1977年开始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 都系值得庆祝嘅一日嚟噶。我哋香港都有咁多唔同类型嘅博物馆，今日你又想会系参观边一个呢？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最好嘅人生态度就系唔好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这个 call 是怎么来 的呢？我因为我是我就喺度谂咯，点样表达我系一个好中意自由啊， 好奔放啊， 好奔放啊， 奔放啊，想做嗰样嘢就想做就做啊，但系又可以文艺啲咁去表达，几好几好呢一句啊，等我都学到嘢啦。喂，既然学到嘢，睇埋个天气啦， 好啊，今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早上部分地区有雾啊，咁晚上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数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有几阵骤雨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系低嘅。 咁啊，今日紫外线指数都系低啦。咁啊，喺个防晒嗰度咧，唔需要咁厚字啊，但系咧迟啲系难讲啦，可能要补给下啲防晒啦。早晨，早晨，投资 O2O 9:10啊，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有得升啊，升408点啊，升幅咧系1.24%就，标普五百指数咧都升，升4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57点啊，亦都带动咧一众嘅科技股啊继续向上升啦，咁啊港股 ADR 咧都有得升嘅，升190点啦，碰巧咧就腾讯咧多赚27% 啊，超过2年最劲嘅一个盈利增长啊，有机会今日咧带领港股啊。重返咧20,000点水平咧，咁啊，关于市况嘅资讯咧，转过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姑姑，16年啦，你去咗边啊？ 大哥哥，你唔好企喺悬崖边啦，你翻埋嚟听我讲先啦。 你由得我跳落去啦，问世间情为何物，你哋唔会明噶。 想明白武侠江湖嘅情爱系点，可以听住今个星期日晚8:30由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噶。 听咗又点啊？姑姑都唔喺度。 梗系唔喺度啦，你去错地方啦，呢度都唔系绝情谷。 系，我去错咗边啊？ 呢度系文谷啊。 同你讲健康， 系啊，早晨早晨啊，今日呢个环节咧，阿 O 请嚟啊香港花式跳绳会嘅创办人啊郑鉴源啊 Ken Sir 同我哋分享嘅 ，Ken Sir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早晨。 系啊，我哋一齐咧讲下，即系喺呢个时间9:11咧，攞条绳出嚟跳一跳啊，即系可以令到大家做下啲轻松嘅运动啦。不过咧，跳绳咧都要拉筋嘅，都要做热身嘅。好啦，攞咗条绳出嚟，咁啊有啲乜嘢喺跳绳运动之前要做嘅热身动作咧？咁啊交俾 Ken Sir 咧，帮我哋睇睇佢啦，好嘛？唔该， 好啊，好啊。咁首先跳绳，梗系大家要着翻运动服装先啦。咁样，咁通常系都话咧，对鞋就唔好着啲太厚底嘅，咁着翻啲软缩啲嘅会好啲。咁啊，跟住之后咧，咁其实跳绳嘅热身动作咧，通常我哋基本上咧先会做咗个动态热身先，咁即系做少少喐嘅 warm up 先。咁可能譬如唔使用绳住啦，可能原地做下啲我哋叫 footwork 啲脚步动作，譬如可能做啲开合脚啊，做下啲提膝啊，做下啲原地踏步啊，咁等个人 warm up 咗先。咁当然啦，咁如果你本身已经有一定嘅跳绳经验咧，其实直接跳绳做 warm up 都可以嘅。咁头先我所讲嘅话唔好用绳住，可能就係俾啲初学者先啦。咁但你话唔係，其实我已经有跳开绳嘅習慣嘅喎，咁我跳绳都能力都 ok 嘅，咁我觉得可以直接由跳绳开始。不过呢，我哋一开始跳绳嘅时候呢，就唔好一嚟就跳太快先。可能一开始嘅时候我哋一个节奏呢就慢至快。咁同埋呢睇下你哋嘅目的系乜啦。咁好多人跳绳都諗住 keep fit 㗎嘛。咁 keep fit 其实我哋呢係达到咗我哋嘅有氧运动嘅状态，即係其实呢係大概系我哋嘅八成強度嘅心跳率咧就夠啦，咁所以其實咧就千祈唔好跳太快，因為跳太快咧好多人就話唔係喎，想跳幾分鐘我堅持唔到落去喎，咁其實跳幾分鐘咧係好難進入呢個大氧狀態，即係唔係燒脂嘅效果啦，咁所以咧我哋就開頭嘅時候咧，特別係初學者啦，盡量咧係跳一個慢啲嘅節奏，如果想 keep fit 咧，我哋 keep 一個長啲嘅時間，咁當然啦，每一節之間可能我哋可能跳幾分鐘，我哋可以咧休息一個30秒或者一分鐘嘅時間都可以嘅。 嗯，明白啦，嗱初學者就咁样跳啦，不过咧，我有见过嗰啲咧学泰拳嗰啲朋友咯，哇，跳得好劲啊，或者咧搏绳嗰啲朋友咧系发咁样啦，即系有阵时睇啲电影都系咁，啲拳击电影咧，嗰啲拳击运动员咧真系跳得好快噶嘛，我记得咧睇过个 doc 咧，曹星如咧操拳之前咧都跳绳，哇，又系跳得好快噶，其实拳击运动员啦，配合埋跳绳啦，系咪真系可以做到个心肺功能增长个效果噶 ？Cancer 吓。 咁當然啦，即係跳繩好多人都知道呢，就係佢係一個強心肺功能嘅運動。其實呢其實一般嚟講呢，我哋都咁講，就話大氧運動呢就係可以鍛鍊我哋心肺功能嘅運動之一。咁然後呢跳繩呢絕對係一個非常有效嘅大氧運動嚟嘅。咁其實大氧運動我哋譬如咁講啦，我哋開頭跳繩嘅時候可能話唔係我一分鐘我跳到60下咗喎。咁就經過咗可能一個月嘅訓練，可能每個星期訓練幾日，我一分鐘可以跳到100下啦。甚至乎我之後一分鐘跳200下啦，其實呢個過程咧就是、鍛鍊緊我哋嗰個心肺功能，其實係增加緊個心肺活量啦，或者係嗰、那個心肺功能啦各方面。咁所以其實咧好多運動，譬如話唔好話打拳啦，甚至乎羽毛球啦，或者其他有某一啲運動咧，佢哋通常都會 warm up 熱身，甚至乎喺個訓練內容當中加入跳繩，就係、是、想鍛鍊佢哋嘅心肺功能，令到佢哋嘅心肺功能好啲。咁呢個都係絕對有咁嘅情況嘅。 嗯，咁啊講到運動員咧，不得不提咧跳繩運動員。在香港都值得被尊重啦，过往那几集都跟 Cancer 讲过啦，知道你桃李满门啦，有些学生都拿过世界第一啦，或者破过世界纪录的，咁样好厉害啦。啊，今日呢心仪更深想跟你讨论下，喂，其实跳绳比赛点去评分嘅呢？嗱，呢个我都好想知道，你知道点去评分呢，你就知道点样欣赏跳绳运动。跟住你懂得欣赏跳绳运动呢，你就开始会更加想进入花式跳绳嘅运动，或者跳绳比赛入面成为选手啊，或者成为呢、這个加入比赛嘅行列咁样。好啦，咁啊 ,Cancer, 交俾你帮我哋叫做娓娓道来啦，分享一下关于跳绳文化嘅二三事啦，好嘛，唔该。 咁首先啦，可以同大家介紹下咧，跳繩啦，咁我由最高水平講起啦，就係、是、世界跳繩錦標賽。咁、其實咧，依家咧有一個國際嘅組織叫 IJRU 啦，咁佢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叫做最大型嘅國際組織，咁咧佢每隔年咧就舉辦呢個世界跳繩錦標賽。咁啊，一般咧就分為幾個項目嘅，咁咧就係、是、有個人單人啦，一個人嘅 ，OK。咁然之後咧有團體嘅，咁團體就係四至六個人或一隊啦。咁啊有個咧我哋就叫做表演杯，咁啊大概係16人左右嘅一個隊伍嘅一個表演形式嘅一個七至八分鐘嘅一個表演咁樣。咁再之後咧仲有一個咧就叫做 double dutch 嘅fusion double dutch， 即係加入一啲跳舞元素嘅。咁呢幾方面分別點評分咧？咁其實咧如果喺單人同埋團體賽當中咧，咁佢哋咧就係、是、有分速度項目同埋花式項目嘅。 咁顧名思義啦，速度項目咧就係定時計數啦。咁譬如單人嘅就有分30秒嘅單車步啦，即係我哋叫做左右交替腳嘅動作啦，或者3分鐘嘅單車步咧，一個比較講求爆發力，一個比較講求個耐力嘅。咁其實我哋計算一個叫單車步咧，好得意嘅，啲人話：喂，好似摩打腳咁，好快喎，快到數唔到。其實你哋點數啊？用咩機器數啊？其實咧，好抱歉地講咧，其實到目前為止咧，都係我哋用肉眼去數嘅。咁當然我哋咧比賽就喺世界賽咧，我哋有唔止一個裁判，通常咧有兩個甚至三個裁判，佢哋咧用肉眼數，而且嗰啲裁判咧一般都係跳繩嘅運動員，所以佢哋咧對於咁高速嘅速度，佢都睇得好清楚。咁但係點數咧？佢就唔係睇曬左腳同右腳。佢淨係睇右腳啫，因為諗下佢左右腳交替，咁佢唔可以重複淨係做右腳噶嘛。 係嘅， 咁佢變咗佢一數右腳，咁其實就將數目乘翻二，你就知道其實佢做下數幾多下啦咁樣咯。 呢個有趣喎，因為我哋啲完全唔了解跳繩運動嘅朋友仔就覺得哇，首先用肉眼數咧已經係。有啲诧异啊！我因为今次咁入面好多嗰啲电子绳嘅，我以为咧已经融入咗呢啲科技元素咧。其实跳绳嗰条绳本身已经有智能系统，有啲 sensor 已经会 sense 到啲运动员啊，一百下就一百下，二百下就二百下。哦，原来都仲系叫做比较传统啲，用呢个方法去计算嘅，系咪 ，Ken Sir？ 嗯， 系啊，冇错啊。其实咁耐以嚟，即系喺国际赛啦，包括。嚟緊我哋今年七月份，我哋香港隊都會參加喺美國嘅世界跳繩錦標賽，都仍然仲係用緊呢一個計算方法。不過咧，學你話齋，其實而家好多電子性啦，甚至 sensor 啦，可以做到一啲計算嘅工作啦。其實的確係嘅。咁但係咧，好一個情況咧，就係話其實而家咁譬如世界賽咁啦，係嚟自世界各地嘅運動員去。咁大家用嘅繩，我假設大家都用電子繩，但大家用嘅係唔同品牌嘅電子繩。咁其實嘅 system 一樣咧，就已經。即係不能夠喺個比賽入邊咁容易計算得到，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個情況就係國內咧，我哋國內嘅啲賽事咧，佢哋就會規定咗你一定要用某一個品牌嘅電子繩，咁所以咧，佢有一個同一個 system 底下咧，佢就容易去計到。不過喺國內嘅情況咧，佢一定係用電子繩淨係計到你跳幾多下，但中間咧係卡唔到你有幾多下失手嘅。因為譬如我哋電子繩咁啦，其實咧嗰下棘咗繩咧，佢都照計嘅嘛。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仲係用，仍然要用肉眼咯，係啦。而家國際上都仲係有咁嘅情況。 明白明白。咁啊，頭先 Ken Sir 咧都有講咧，一種跳繩嘅項目咧就結合埋音樂元素嘅。咁我哋咧有陣時睇呢啲比賽項目啊，或者競賽項目咧，都可以當一個entertainment 当 show 咁样睇啦，因为我估结合埋光与影，绝对一个好好嘅表演艺术嚟嘅咁样。咁啊，嗰个项目可唔可以多讲少少？你话最后结合埋音乐嗰、那个、叫做比赛项目吓， 好啊好啊。咁头先就讲咗单人有分即系速度啦，另外都有花式，咁个人花式啦，包括我先讲团体四至六个人嘅，都会有一啲我哋系譬如四个人一齐同步嘅单人性啦，啊，即系四个人每人一个单人性。或者是我哋是三個人或者四個人拎住兩條大繩直的一些動作啦，咁嗰啲都會有花式項目嘅。咁花式項目咧，我一般咧喺呢啲形式嘅咧，我哋就一般是一分十五秒以內，即係七十五秒，你配合埋音樂，做出自由嘅個人花式或者自由嘅我哋叫做團體花式。咁嗰段當然啦，雖然話自由啦，其實我哋有一啲評分準則，我哋做到啲乜嘢動作就會攞到幾多分咁樣。咁基本最容易大家理解嘅就係、是。喺單人繩就係跳繩啊，通常平時跳一下一下咁樣啦 ，OK。咁如果你叻嘅運動員就可以跳兩跳起揈兩個圈咧，即係好多人叫做 double under 或者叫雙飛啦。咁當然啦，我哋而家啲嘅國際水平嘅運動員咧，而家講緊係跳起揈四下、五下，甚至乎六下噶啦。 好犀利喎！真係， 評定即係評定佢哋個分數咧，就係、是、視乎佢揈起裏面嗰五下或者六下當中。做咗幾多個高難度動作，即係等於譬如體操咁啦，好容易理解就或者跳水咁啦，佢喺空中嘅時間，佢做咗幾多個前空翻，或者做咗幾多個轉體，係啦。咁但係我哋跳繩就當然唔係好似體操咁樣做空翻做轉體啦。咁我哋就可能係喺空中，我揈咗五下或者六下，但係當中有幾多個交叉性啦，或者當中有幾多個喺身體背脊後面做嘅交叉性啦，或者攬住只腳喺腳同腳之間做嘅交叉性，類似係咁樣咯。咁我哋就咁去評分嘅。 明白， 咁呢個就係講緊難度分，但係仲有個創意分。頭先你咁講啦，我哋會配合埋音樂，佢有幾根音樂跳啦，佢跳嘅動作。 優唔優美啦。甚至頭先你所講就話我哋有個項目係配合埋舞蹈嘅，叫 Double Dutch， 咁都係一個好高觀賞性嘅比賽項目嚟嘅。 係哇，真係好有趣啊！進入咧花式跳繩嘅世界咧，一集就講唔完嘅，下集咧再請香港花式跳繩會嘅創辦人啊鄭鑑元咧 Ken Sir 同我哋多講少少啊，好嘛？今日咧非常多謝 Ken Sir， 唔該曬你，拜拜。 跟住拜拜。 像笛被你廉价脱手再忘记，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主演护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笑逐个对原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迅速就似那一天，时间莫对晚，忘记家中宝贝女，饮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演奏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名利只挥棒会指着谁，谁人演奏下句，人生有太多泪，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今日同大家讲下北向互换通。乜嘢叫互换通呢？港交所喺之前就喺北京同埋香港两地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北向互换通上线仪式。港交所行政总裁欧冠星表示，互换通是全球首个衍生产品市场的联通机制，容许离岸的投资者在内地就着对岸人民币利率互换进行直接交易和清算，对于本地和国际投资者都是重要的发展，亦都回应国际投资者投资内地债市风险管理所增加的需求。 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 O。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6啊，追踪三十一船仔，我哋请阿畅出嚟倾下偈好嘛？ 好啊，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阿 O， 早晨各位。 嗯， 今日咧7:30又有咩睇咧？ 今晚7:30啊，礼拜四嘅7:30都有铿锵集啊嘛。咁啊，今晚咧嘅铿锵集咧就同大家关心下香港嗰啲表演场地嘅处境啊。咁啊，话说咧，今年施政报告咧就制定咗一个所谓10年文化艺术设施嘅发展蓝图咁话。咁其中一項咧就係話增加呢個香港嘅表演場地嗰啲座位數目啊，要增加50%咁多，即係比而家要多一半咁多啊。咁究竟即係為一啲嘅推動文藝發展咧，政府會做啲乜嘢嘅工作，去到幫助呢啲資源惠及呢啲藝術工作者咧？咁其中有幾樣嘅喎。咁劇團咧就有一個即係可以參加康文署舉辦一個叫做場地夥伴計劃，咁有一啲租務嘅優惠啦。咁啊，幫到佢哋做製作，可以更多嘅選擇啦。咁另外啦，香港藝術發展局咧，亦都同好多劇團啦、藝團啦，有一個咧叫做學校與藝團夥伴計劃。咁啊，將佢哋配對嗰啲中小學咧，同啲藝團去合作啊，將佢哋學校嗰啲閒置嗰啲空間咧，俾藝團工作。咁啊，換取咧藝團幫助，即係推廣一啲，就係提供一啲藝術嘅教育。咁究竟呢啲閒置空間俾藝團使用，又係咪一個出路咧？咁關心呢個藝術發展嘅朋友咧，咁今晚7:30記得留意鏗鏘集啦。 幾得意喎！我冇諗過，原來可以學校都有幫到手，即係互相合作喎。 係咧，即係呢啲發展藝術其實真係可以好多方面。係 啊。 政府之外，其實學校啊，可能遲啲嗰啲社區中心啊，都可以幫手都唔定啊。 係啊，咁接住仲有咩好節目同我哋分享下唱？ 嗱，咁睇完鏗鏘集直落啦，去到夜晚8:00，今晚繼續有呢個竹南團。咁竹南團啊，有阿邱 Sir 邱建威同埋咧現役港隊成員啊梁冠聰做主持人啊嘛。咁每一集都邀請好多球壇嘅朋友上嚟傾下偈。咁今晚就請你一位巨星，就係啊！和仔阿和哥李健和啊， 和哥 嚟同大家 劲啊，系啊，和哥真系劲啊，我偶像嚟噶，一把潇洒嘅长发系咪啊？唔讲得少 咁啊，佢除咗头发潇洒之外，佢嘅脚法亦都好潇洒啦。咁啊，和哥啊攞过3届嘅香港足球先生啦，90年代亦都系东方王朝其中一位主力嘅成员。咁好多朋友都知道和哥咧喺。香港平洲嗰度出生噶嘛？咁究竟佢由平洲嗰度踢波，点样踢下成为香港嘅球坛名宿咧？佢中间经历过啲乜嘢辛酸咧？佢今晚咧就会上嚟同大家讲下嘅成长历史之外，重要啦。原来咧佢2000年咧佢一单省球性嘅事件啊嘛。咁佢之后嘅心路历程系点嘅咧？ 后悔嘅，我知道和哥系后悔嘅。佢有阵时讲嗰下波话，后生仔咧就唔好咁系唔好火气大咁样。佢讲完之后咧就有种力。尽千帆嘅感觉，所以我绝对相信咧，和哥省完球证之后咧，都系懊悔嘅，不大开心，系啦。咁喂，快速讲埋10:30，千乘百味啊，好嘛？ 千乘百味，今集带大家去到呢个贵州嘅不折市啊，不折市嗰度咧气候宜人，所以咧佢嗰度咧又绿水青山啦，即系又有靠山食山，靠水食水。咁今晚睇下佢哋点样用当地嘅新鲜食材炮制出呢啲好味道出嚟啦。 好， 咁要睇啦，港台电视31，唔该阿祥，拜拜，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最新公布的公务员薪酬趋势净指标介乎2.87%至4.65%。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表示，公务员薪酬调整要维持具竞争力的加幅。去年没有跟足加幅是保守处理，今年可以较積極處理，包括考慮維持入職誘因、公務員離職和經濟向上等因素。 华员会会长李葵燕指出，公务员过去几年协助抗疫，目前人手短缺，去年加幅已经是追不到累积通胀，希望今年可以追加。对于当局说不存在追加因素，李葵燕认为需要客观公道，不应只在疫情时说要分担，现时就不讲分享，否则对士气有影响。一名67岁男子跌落九龙富水塘引水道附近受伤，消防员到场将事主救起，送去玛加烈医院治理。警方话事主报称，寻日行山时怀疑身体不适，跌落水塘引水道附近，相信已经在现场留了一晚。朝早近7点，由途人发现报警。一艘中国籍远洋渔船在印度洋中部海域倾覆事故。央视新闻报道，已经发现渔船的船体，各方正积极搜寻遇险船员。事发前日凌晨，船上39人失联，包括17名中国籍船员，其余是印尼籍和菲律宾籍。报道说，中国驻澳洲大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和应急机制，通过各种渠道全力协调澳洲有关部门搜救。澳洲已经出动包括军机在内3架飞机和4艘船搜救。中国中亚领导人峰会今日起一连两日在西安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西安和出席峰会并进行国事访问的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谈。习近平指出，中国中亚机制旨在着眼各国当前需要和未来发展，加强互利合作，助力共同繁荣。即将举行的中国中亚峰会具有里程碑意义，将推动中国和中亚合作步入新时代。另外，出席峰会的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和土库曼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今日凌晨和上午抵达西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早上部分地区有雾，晚上有几阵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02点，升134点，成交金额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7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7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6跌7.2，李宁47.7跌8.5，阿里巴巴88.35升2.95，比亚迪股份244.8升5.2，友邦保险79.9升7毫，美团133.6升6毫，盈富基金19.81升1.2。京东集团144.6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5，日元137.4，瑞士法郎0.899，加元1.347，人民币7.002，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30493点，升399点。港金报1852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3.59美元，卖出19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41分啊，船仔，今日我哋系咪都继续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接通咗听众电话？ 系啊，早晨啊 ，Shirley，Shirley 早晨， 早晨啊 ，Hello， 早晨成， 系你好你好，今日有啲乜嘢咁值得打个电话嚟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点个靓唱啊？ 因为我嘅老朋友今日正日生日，好感谢你哋啊，恢复翻 online， 我几惊今年唔能够连续打俾佢啊！ 哇，连续打俾佢咁劲， 系啊。因为每年咧都系嘉玲啦，芭比啦，小白啦，每年都系，今次仲多咗船仔同阿捞啊， 系啊，真系好啊，咁啊大家开心啦，最紧要嗱，透过大电波有啲乜嘢要同呢位老朋友讲，我又调翻转头都想多问一句，呢个老朋友同你最 friend 系咩先？即系最个友情印记啊，最深刻系啲咩先？讲嚟听下好嘛？ 最深刻啊，咁就真系讲到好 N 年前，咁就小学同学嚟嘅， 真系好老朋友喎， 系咯， 系啊，咁就当年有一齐即系嚟到我屋企。我妈咪煮饭，一起吃饭，一起做功课咁啦。 咁啊开心啊！介唔介意透露嗰间小学边间小学？可能都有啲朋友仔一起听紧。咦，我认得你喎、啊、，Shirley， 我哋喺个面书嗰度揾翻你先。当年就系你借咗我嚿擦纸胶。冇还到嘅 明白明白。我哋系读大坑嗰间真光小学。 哦。依家仲喺度，依家好似冇咗喎，系咪已经系咪 唔系。消失咗。大坑真光仲喺度喺度。不过当年小学呢就即系大家都知㗎，真光就女校。 系啊。 咁但系当年嘅年代呢系有咩嘅。 有咩男女校嘅。 有男系啦，有男生。哦、所以我哋即系个班里面大部分就系、是、即系女生。哦就是占三四个就男生啦， 呢个就是女校男生， 诶、哦，独特之处啦，诶， 好啦， 好好朋友啦， 系呢、這个就是好朋友啦，咁啊，透过大电波就送个祝福俾佢啦，咁样，喂，系咪间唔时都有见下面出嚟啊，食个 tea 啊，饮、个茶， 有，依家有都见唔多嘅，因为呢几年我哋就相遇翻。咁所以就有時我都協助下佢，做下小秘書咁啦。咁同埋佢有時都會出嚟食下飯啦。 哦，協助下佢做下小秘書啊，大生意。大老板嚟喎，要人協助佢，有 assistant， 有 PA， 有 personal assistant 喎。 耶， 真係㗎，真係㗎，我咁犀利㗎。OK， 因為係啊，因為依家疫情好翻啦，咁所有嘅國外啊嘅嘢咧都喐得翻啊嘛。咁所以今日我點嘅歌咧都係有兩個意思咯，所以 係有咩意思啊？ 嗱，第一咧，因為佢個名啊已經係個個都中意嘅，連你都中意嘅 Money。 系 Money 啦，连我都中意系嘛 ，Money 个个都中意嘅， 冇错 Money。咁但系其实呢一首虽然就系大家都好中意 Anthony Lau 唱咧，但系我就觉得里边有句嘢就系好有鼓励性嘅，就系佢其中一句咧就系人自信达至足金。无穷奇迹可发生，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其实除我攞佢意思蚊年，大家都希望揾多啲，所以我佢今年咧所有嘢都顺啦，又揾多啲啦，吓咁但系其实就系有好多嘢唔可能嘅嘢都会发生咯， 系冇错，只要我哋相信就可以突破不可能，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今年就祝佢都系最重要都系嘅身体健康。但是希望他都顺心顺意啦。 好船仔我都祝他生日快乐啊。 多谢船仔。 Shirley, 咁啊我都祝埋你啦，你都开心，你几时生日啊，咁成日年年都打嚟帮人哋点唱。 我有留低上次俾船仔 听。即係你嚟緊就生日啦係咪 係啊，啱啱一个礼拜后，不过唔知有冇机会系俾我去打。 咁我哋喺度我哋要睇下，要同监制沟通下囉，因为你都知道嗱。即系话好多人打电话嚟咧，就会有海量。不过即系有好多听众都想释放多啲叫做 air time 俾其他听众都参与下我哋呢个环节咯。 冇紧要，冇紧要啊！ 咁所以咧， 个个都有参与。 你听埋我讲先，你都生日啊嘛，咁我哋预祝你都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多谢你哋， 你都赚到盆满钵满，好似过年咁样，好嘛？ 好啊，好啊。 咁我哋听歌啦，一齐好嘛？多谢电话，好 嗱， 拜拜。 藉住 Anson Low 嘅 Money 咧，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咧，同我哋一齐啊，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如果你都有啊，中意嘅人啦，你想点唱嘅人啦，生日嘅人咧，1872388等你电话。 What up? Cash, cash, fly high. No cash, still so fly. Make your own way up to the top. Let me bust a move, make it make it pop. 几个花了一世开个保险箱，抵抗心伤，想以金块烧额补偿。非富则贵，得到几下鼓掌，兴奋感可以很理想，都买不到坚强。 一直管折好，人自信大自足感，无穷奇迹可发生。 Attention, your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要付出付到最美。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Go.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你我富有，最富有的你。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创作男歌手 Ed Sheeran 另外一首 single 打上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榜嘅边缘第十位 Curtains。 Can you pull the curtains? Let me see the sunshine. I think I'm done with my hiding place, and you found me anyway. It's been forever, but I'm feeling alright.Tears dry and we'll leave no trace, and tomorrow's another day. Hide and seek, I am somewhere close away. You won't believe how long it's been since I started the game. I can't be seen, and you won't find me today. I've not been this low, but I'll be okay. Are you okay?Don't ask, cause you know I never like to talk about that. Keep it inside, yeah, you say I always hold back, and I always will on sleep. 继上次嘅 Eyes Closed 之后咧，呢一只似乎咧就 upbeat 啲啦，正面啲啊！打开呢一个窗帘咧，见到阳光啊！先入榜占咪十位 Ed Sheeran 嘅 Curtain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之前咧飲食圖鑑入邊同大家講過咧，就係蘋果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啦。係 啊， 咁係嘅。咁蘋果我自己都覺得而家嘅蘋果係好食過之前噶啦，因為經過唔同嘅改良嘅方法咧，甜度亦都高咗啦，入邊亦都多咗啲即係果蜜啊。嘅程度亦都係濃厚咗啊，所以個口感啊更加豐富啦。係， 我記得朵花 係啦，嗰朵花啦，咁啊非常之好食啊。咁但另外咧，其實咧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另外一種嘅食材喎。呢種食材就係叫蒜頭啦。啊，蒜頭其實有一種嘅蒜頭咧，咁啊叫做黑蒜頭，咁啊純天然。冇添加嘅，咁而且咧更加咧就係由好多種唔同嘅蒜頭啦，咁啊當其時佢哋研發嘅時候咧，就用好多種嘅優點咧就合成嘅，咁佢都相當之特別，因為佢咧一揭開我哋蒜頭嘅時候，咪平時白雪雪嘅， 係 白色蒜頭噶嘛，佢呢個係黑蒜嚟嘅。 我有食过， 你有食过 啊？我觉得系甜甜地咯，少少，但系唔知啊。其实我系好中意食蒜头，我系咧平时炒菜咧，咪有落几粒蒜头嘅，我系会食嗰啲。 哎呀，你同我仔仔一样， 好好食。 佢反而唔食嗰个菜，我炒生菜俾佢，佢话唔食个菜， 要食个蒜头。 佢要食个蒜头， 系啊，好好食啊个蒜头。咁 可能屋企人煮得好咧，因为都关事嘅。依家人大咗咧，会食多蒜头，因为咧。街嗰啲師傅咧，或者廚師咧，處理蒜頭處理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即係譬如我估小白頭，有人都會講嗰啲黑蒜咧，你去啲西餐廳食啊，牛扒隔離咪有一嚿蒜嘅，咁、你咪攞個羹嘅筆，好似溶咗嗰啲樹茸咁樣筆嚟食咧，你又覺得啊好甜啊，即係好鮮啊咁樣。 係啊， 因為你講嗰個黑蒜咧，我之前媽咪都係特登聽佢好有營養價值啦，然後就叫我每一日都食一粒。 係咩？ 係，但係當然我冇咁做啊， 都係生。其实因为佢可以真系整生食食嘅，系啦，咁而且个味道亦都几好啊！咁有好多唔同坊间嘅人咧，譬如打头先阿 O 所讲啦，其实大家都会咧就系食呢一种嘅黑蒜嘅，咁有好多食法，例如咧就将佢做成一啲乳酪嘅，好似。乳酪狀嘅嗰啲醬嗰啲 jam 咁樣，佢哋食麵包你可以查呢個就係黑蒜 jam 咁樣，咁都幾特別啊！ 而家已經有 jam 啦， 有噶啦，咁仲有譬如黑蒜嘅咖喱包啦， 咖喱包 係啊，黑蒜咖喱包啊，你望一個樣有啲似麥汁嗰啲咁樣噶，但係都相當有趣。另外即係啲譬如黑蒜就加埋啲叫做味增啊，即係可能嗰啲miso 嗰啲咧就種埋落去，咁個味咧就可以提升咗咧就係嗰啲面豉嘅味道嘅，咁所以個口感咧都相當之特別啊！而且个营养咧都系几丰富嘅，咁如果你食落去嘅话咧，又健康啦，亦都系几开胃，因为佢食落嗰种香味咧，原来同白蒜咧系唔同嘅， 系啊，即 系甜度咧亦都系几强劲， 系 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地方，仲有啲譬如原产啲嘅，譬如日本嘅清心又有啦，咁呢啲人甚至乎咧就中意将呢啲黑蒜嘅产品咧就加埋入去，譬如系红豆啊，各样一齐去到整啊，蜂蜜啊，咁都有几多唔同嘅烹调方法。如果你要选择食材，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这种食材，因为其实我比较上少在香港见到黑蒜的。是的，那要问回船仔阿妈，可能即是看看他在哪里买给 我。我看到是一圆粒咯， 是的， 即是原来是到我可能我记得的话。 咁啱是有那些不知道什么节啊，那些就可能找到啦。 是的 ,Jam 或者什么咖喱呢，是 的， 这些都特别我真的不知道和没吃过 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又在咁啱给你见到的话，不妨可以自己试一试这种有营养价值的黑蒜。算啊！ 我的享乐时代， 平时放咗工之后咧，我都几中意周街行嘅， 系 即系都系 咁难得出过嚟啊嘛， 系啦，终于出嚟嚟喎，咁我就行逛啦喺度，咁。同埋有時咧，甚至得閒嘅話咧，有時都會帶埋部相機出街嘅。 咦，你係帶相機啲 friend 嚟㗎？ 一時時啦。 哦。 係啦，但我嘅目的咧就其實係反而我覺得咧相機，我唔一定係有影相嘅。咁但係你拎住部相機咧，你會發現自己係希望去發掘一下城市嘅一啲特別嘅地方。 咁你翻工不如以後帶埋相機啊，發掘一下我哋同事靚嘅一面啊嘛。 咁就可以用手機咯，因為可以美圖手可以美圖大家。系嘛？系啦，咁 唔使啦，你哋咁瘦，系啊，个个都咁瘦咁， 你哋就可以咁靓，就唔使美图瘦瘦啦。 我唔得嘅，我净系接受到自己美图后嘅自己嘅啫。 系 好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城市散步啊。 嗯， 系啦，因为我最近都发现咧，原来城市散步系几得意嘅，尤其是咧，你会发掘到一啲好微细嘅角落啊。譬如咧，譬如广播道咧，寻日行过啦。 我都有影低啊。佢生菇啊，啲树。 哎，我都有影到啊，嗰只菇好鬼大只啊。 好得意啊，啲菇。 系 啊，欧有冇见到啊？ 有喺停车场嗰度。 停车场嗰度嘛，好大只噶。 系啊，几有趣喎，嗬。 系啊。 我即刻谂住 send 俾姑姑咯，即系交通嗰个姑姑。 咦，一阵攞翻俾佢睇先。 广播道咧，真系好地方嚟噶。 系啊。 又有。芒草啦， 系有芒草， 有 啲菇啦，呢啲菇咧 有黄花风铃木啦， 系啊，跟住有凤凰木有冇我哋？ 好似都有， 红红地色嗰个 后啲，即系旧时 ATV 厂房嗰度， 系可能嗰度系啊，嗰度有，嗰度有，系啦， 系啊，同埋我觉得大家都中意大自然咯，可能咁，所以我哋会好容易观察到自己中意嘅嘢啊，即系其实城市散步有啲技巧嘅，譬如咧就拣一个特定自己系觉得有兴趣嘅观察项目，咁头先我哋譬如都好中意睇下啲植物啦。我哋中意睇芒草啦，我中意睇下菇啦。咁另外咧，我好中意睇食字嘅。 食字 食咩？ 食字啊，即系譬如 即系食字 get 嗰啲， 即系啊咩榴莲忘返同埋榴莲嘅，太好食嘅就系买泰国送嘅。 我有咩啊？我有 follow 个 IG page， 我成日都会笑嗰个 嘅， 关于食字嗰个。但系咧，你讲嗰个叫做社区散步咧，其实我早一两年咧叫 subscribe 咗一啲 YouTuber 咧，都系做社区散步咯，就 系 攞住部机，可能就真系一路行。咁样，跟住就感受下当嗰个社区嘅一啲特色啊，或者游历下，或者仔细啲去睇一啲我哋平时匆匆忙忙睇唔到嘅一啲角落头或者一啲叫做画面咧。 啊、 其实都真系你认真用个心出嚟无所事咁散步咧，你观察嘅嘢同埋领略嘅嘢咧都几多。 系啊，譬如因为之前我譬如前几日啦，咁我去深水埗，咁我系由鸭苗街开始睇啦，当然咁就真系鸭苗街真系好多嘢睇，系鸭苗街 ，sorry， 鸭苗街真系好多嘢睇咯。 系啊系啊， 我以前就冇咁留意咁行过，拎住部手机唔望噶嘛。咁行完之后咧，就去咗其他地方，又系一啲比较值得去嘅，譬如大南街嘅垃圾站咧，估都唔估唔到啊！原来有幅好差唔多20米长嘅画，咁全部都系一啲猫嚟嘅。 俾我睇下， 系啊个猫，系啦， 叫 系啊，好得意噶。咁嗰阵时咧，我仲喺度谂紧啊，佢特登画啲猫。在个垃圾站度系咪想防老鼠咯？ 应该唔关事，不过就好似配合翻成个大南街，依家都系文青风气啲咖啡店咧，连个垃圾站都整得比较有文艺色彩咯。 系啊，甚至一啲咖啡店咧，你见到好多唔同类型主题嘅咖啡店啦，都有一啲购物店。咁我行咗入去一间购物店咧，好得意有猫猫啦，当然。咁最得意咧系入边系收埋好多唔同类型嘅可能50-60年代嘅香港或者日本或者外国嘅一啲唱片封套啦，甚至一啲包装袋啊，我见到我以前好中意食嘅雪条嘅包装，因为已经停咗产啦，系啦，搵到翻呢啲， 有趣，因为通常我哋行大南街咧，我反而会去新啲嗰间黑胶碟铺睇咯， 系， 咁但系嗰间黑胶碟铺啲黑胶都几贵， 我知你讲边间， 嗰啲梗系贵啦， 跟住我一入去咧。冇1000几蚊无端买， 冇噶啦，佢卖咗俾你，佢都冇噶啦。 系啊，唔系咯 ，anyway 啦，我觉得，所以揾下啲再旧啲嘅嘢嚟出嚟发掘下咧，嚟欣赏下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 系啊，其实城市入边都有好多咧靓嘅植物咧，我哋如果行过嘅时候，大家不妨攞个相机又好，攞手机影下咧，其实都好开心噶。 系啊，同埋你可以喺唔同嘅角度嘅，即系可能我哋平时行路咧一个平面咁样睇噶嘛，但我哋可以学下啲猫猫，啲猫猫咧系。会点咧？我哋又喺高处， 爬上墙咁咪即系。 嗱，咁又唔系嘅。譬如你行天桥，天桥其实系可以望到好多嘢，因为你俯瞰下面噶嘛。咁你喺或者你行下路嘅时候咧，你又唔好习惯净系耷低头或者净系望侧边，你可以向上望嘅，系好得意噶。原来咧，有啲。我仲可以留意到一啲唐樓嘅一啲經典嘅一啲露台位咧，同我哋而家好唔同噶嘛。你可以欣賞一下佢哋啲建築啦，又或者一啲有時係一啲光線唔同咗，或者啲聲音氣味唔同咗，咁你都可以感受到當時當刻呢個城市你同佢一齊流動緊嘅。 係啊， 係啊，就唔會覺得咁悶啊！日日翻工咧，好似淨係同個 office 同對住部電腦、對部手機做嘢，好悶咁樣。 係有啲詩意嘅，算係呢個人，佢可以同個社區一齊流動。流动咧都唔讲得少啊吓。